啦，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咁啊比寻日咧就湿润咗好多噶啦。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早晨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泉流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我哋人咧，工作得耐嘅时间，咁就好容易迷失。迷失嘅时候，即系话哦，可能你做下做下嘢，你突然有一日突然间发觉，我都唔知为乜嘅。呢啲咧系一啲叫做自我肯定嘅危机嚟嘅。如果你想解除呢啲嘅危机咧，咁啊当然即系当呢个问题出现咗嘅时候，你要谂办法去处理佢啦。但系佢唔出现嘅时候咧，其实你应该保持住另外一种嘅心态，咁佢咧就自自然然咧就出唔到嚟噶啦。系咩心态呢？就系、是、你去到处理自己嘅生活嘅时候啦，你唔需要咧就系、是、特别去到谂啊，到底嗰个结果系唔系一定系大家所预期嘅？周围大家即系唔一定净系你，甚至乎系你身边嘅人、你嘅团队所预期嘅。每一日不断去追他嘅咧，其实系好辛苦噶。相反，有阵时当你明白到啊，原来我而家所做嘅生活嘅好多事情，都系为咗对得起自己嘅，令到自己觉得安心嘅，自己都觉得自己系尽咗力，亦都系克尽己任嘅。咁其实已经系 OK。当你明白到原来我所有嘅事情都系按住自己嘅本分，按住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做。纵然有阵时咧可能会差错脚啊，做得唔够理想，但你仍然可以安然度过一关又一关，而每一关嘅难度亦都会不断提升。你拥有一个好嘅心理质素嘅话，你就可以面对更加多唔同嘅问题噶啦。 平时若企在路前，路人还是伸手指与点。艺人名字倒数一片，但无人认得出早与贱。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未想，有个宗旨却一样。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互说狗养大病，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留下伟大预言，任何人愿努力可成天。近年明白这非关键，路程其实开心更要点、啊、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未想，有个宗旨却一样。同样 我以后撑了吗？我自己都不确定。 每日并未跻身于世界最顶，也要畅快透顶。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会说久仰大名，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姓名纯粹为高兴。 Shine 鼎鼎大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不少的国家其实他们都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沙特阿拉伯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声称为了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以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间就是在43年里面娶了53次。当他发现妻子跟他不合的时间，他又会立刻提出离婚，然后再娶过另外一个心仪的女子。面对着很多网民都批评他、多次的婚娶，他就解释其实只结婚是可以避免不道德的恶习，也都说到为了内心的平静。而家佢同第53任嘅妻子咧生活幸福，强调唔打算再结婚。嗱，呢位63岁嘅男士啊，吓，佢个名叫做阿卜杜拉，都系佢嘅姓嚟嘅。日前咧，佢就受到当地嘅电视台访问啦，咁就话到啦，原来佢由20岁开始咧就第一次结婚。跟住咧就不断娶，不断又离婚咁样。佢第一任嘅妻子咧，其实就大过佢6年嘅。咁啊，当佢第一次结婚嘅时间，佢就话到啦，佢唔打算咧娶一个以上嘅女人，因为佢觉得生活舒适，而且又已经有小朋友啦。咁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觉得婚姻好似出现咗问题，于是乎决定喺23岁嘅时间再娶另外一个嘅女子，并且就将呢件事咧就话翻俾佢太太听。不过冇几耐之后啦，咁佢同第一任以及第二任嘅妻子都爆发冲突，于是咧佢决定开始啦第三次、第四次再婚。其后类似嘅矛盾亦都不断咁样出现。不过咧，根据法例，佢只能够同时拥有4名嘅妻子，于是乎咧，佢就开始咧就系同前3任嘅妻子离婚啦，再物色一啲适合嘅女子，亦都开始咗咧就系佢一个奇怪嘅寻妻之旅啊吓。佢话个最短嘅婚姻系几耐咧？最短嘅婚姻只系维持咗1晚嘅时间。当新婚夜一过，佢就发现对方好似唔系好妥，于是乎就已经提出离婚啦。佢就继续咧喺度话到，佢都系为咗防止自己堕落，避免婚姻以外嘅一啲不道德嘅行为。佢话到大部分嘅前妻都系沙特阿拉伯嘅女士。咁但系有阵时出差啊，喺外国亦都结识到其他女子，佢 一般咧都会留三至到四个月，所以结婚亦都可以避免呢啲嘅唔好嘅行为。嗱，佢咧就有佢自己独特嘅婚姻态度，咁都系因为佢嘅成长啦，以及咧喺佢自己身处地方嘅法例咧，就可能容许佢咁样去到做。咁但系咧，你自己嘅对于恋爱嘅态度又点咧？对于婚姻嘅感觉，你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嚟自陈晓东，这种年纪。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同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咁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今日你的成功其实是取决于你昨日的努力，今日的失败可能亦都是因为你昨日的懒惰。其实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过的话就会有收获，无论是哪一个，关乎什么年纪或者性别。有些人在个嘴上经常都说、我有宏图大志，有很多的理想，不过呢实际的业绩就好像没什么了，原因可能都是因为懒惰。在人家学习的时间他可能会睡觉，人家拜访客户的时间他就可能在玩游戏。其实又很难怪他们的，所谓人之初，有时候真是性本懒的，懒惰那个懒。懒呢是每一个人的可能是真的天性，每个人都追求呢就是舒适的生活，舒适有时无言之中呢就变上了懒惰、以前可能读书的时间你都有试过懒惰，成绩就当然麻麻地啦，工作的时候懒惰，那么业绩那么当然没其他人好啦。但凡大有作为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勤奋的人，人呢就需要勤奋，不断去到鞭策住自己，努力去到克服懒惰这个毛病，我们很多的工作才是可以做得好的。懒惰一分钟可能我们的损失会很大的，所以不如由今天开始不要再找更加多的藉口了。但愿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有强劲的气魄去到做好自己眼前所有的工作。如果你今日仍然发觉自己好像仲未做得好好，不如由今天开始试下戒掉一样东西，就是戒掉懒惰、拒绝、失败。记住啊，戒了这个懒惰，成功就会来的啦。 情侣间已经沉默够吗？谁在想装作？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तुहा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等我喺六点半钟之后，而家嚟到6:36，咁啊出边系29度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啊继续生效紧啦吓，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嘈醒佢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远浩， 早晨啊，咁啊寻日夜晚咁热，有冇开冷气瞓呢？ 我自己就有嘅，所以咧我都諗緊咧，唉、哎，應該預咗咧，今朝早一出門口嘅時候咧，嗰啲天氣都係又翳過又熱咁樣啦。啊、嗯，殊不知咧，我自己今朝出到室外嘅時候咧，都覺得誒還好喎、啊，可能就係因為咧嗰啲嘅即係温度咧，同埋嗰啲氣壓都比較低啲咧、 啊。 今朝早咧，而家呢個時分咧，即係6:37咧，個天咧係微微嘅橙紅色嘅， 咦、哎，幾靚喎！ 然後個太陽咧又好似霧霧迷迷，好似加咗 filter 咁樣嘅。 嗯， 我自己住嗰區咧，即係新界咧，咁就有少少風，又唔係好大風啦。 嗯， 咁總括嚟講又唔係真係咁翳焗同埋咁熱啫。 哦， 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朝早即係我自己撞到嗰啲神運嘅朋友，我唔係神運啦，我老哥啫。 嗯， 佢哋咧都幾舒適嘅，即係覺得誒、哎，起碼唔係話太熱啊，同埋未係太曬咯。而家 我今日朝頭早咧，直頭即係出門口嘅時候啊，哇！嗰一陣風咧，真係清爽啊，可以用清爽嚟形容添啊！ 你又再早啲添啦。 啊，係啊，所以嗰陣時太陽都未出啊嘛，所以咧個天咧都仲係真係叫涼啊！朝頭早太陽未出嗰陣時，收一收嘅時候。 嗯，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向好嗰方面諗啦。雖然我估計咧晏啲應該都係會好熱噶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暫時呢一個時分咧都還好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季節咧，秋天咧，我成日都覺得咧，朝頭早做運動嗰啲朋友咧係最幸福嘅。 係啊。 好晒啦，未好炽热啦，但系又有少少风，又唔算太冻，因为咧到迟啲咧，即可能一个寒流集港嘅时候咧，大家就哇呢、這个时分就好冻噶啦，朝头早。 系啊，我而家最担心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嗰个空气质素啊，即系呢几日啲空气咧，好似都麻麻地。其实朝头早而家都系3-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但系晏啲咧，即系如果冇乜风吹散佢嘅话咧，又系去到几高下噶啦吓，呢、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啊，咁大家要小心啦。喂，其实咧，你讲起咧，空气质素咧，对于皮肤啦，甚至乎对于咧，即系如果你话男士、女士都好咧，要保养自己咧嘅外在咧，都会有影响噶、 啊。 你有冇听过有啲人讲话咧？诶、哎，啲空气咧污糟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因为个皮肤长期接触系一啲污糟嘅空气粒子咧， 都会令到你的皮肤质素变差呢，同埋令到个人呢衰老得好快喎。 哎呀，我又冇听过喎。 对啦，咁所以呢我自己最近呢都喺度睇咗啲报道，咁今日开始呢要 keep 下啦，同埋要希望自己嘅皮肤即係个状态唔好老得太快嘅时候呢，咁我就睇咗啲呢我自己觉得诶保养得好好嘅艺人啦，或者觉得哇真係食咗防腐剂咁样嘅喎，几十年呢个样都冇变过嗰啲呢，咁我就睇下有啲咩方法啦。诶，跟住我就发觉呢原来有几个大嘅 tips 同埋方法呢係都几似乎是有效的，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即系不如同大家讲下啦。 佢哋系好彩个 DNA 好咋嘛？ 嗱，我觉得咧 DNA 一定有影响嘅，但系如果咧连自己都唔去努力试下维持自己嗰个质素嘅话咧，你 DNA 更好咧，我相信你都唔等于一定唔老嘅。 嗯，咁啊啱啊吓，咁有咩计咧？ 嗱，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冻龄保养嘅秘诀嘅第一招咧，其实呢个咧就大家都知噶啦，就算唔系话为咗冻龄咧都系啦。喺饮食方面要注意啦，除咗我哋成日都讲话均衡营养之外咧，其实咧适宜少食多餐。即系有啲人咧咪会话嗱，因为工作嘅关系啦，我都知道好多香港人都系胃口分迟，其实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可能有一餐食到劲饱。跟住之後咧，就可能咧好遲都唔食飯啊，或者啲作息又唔係好定時啦，唔可以話日日都係緊住嗰個時間食飯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呢啲反面教材就唔好啦，即係我呢啲咧就會令到人咧係老得快啲嘅。咁所以咧唔好學啦。咁人哋咧就係教咗話，即係除咗你話要定時之外咧，嗰、那個份量都好緊要嘅。即係最好咧就唔好令到自己一餐食得太飽。跟住另外一餐咧，就可能誒隔好耐都好肚餓啊，咁都冇得食咧，咁就唔好啦。 哎呀，我之前仲有嗰啲咩168，咪就係食完一餐之後，第二餐好耐先有得食咯。 系啊，所以你要小心啲啦，你要开始保养翻。 哎呀，屎火！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一啲特别嘅饮食方法咧，短时间进行系 O K 嘅，但系就即系未必可，即系未必可以维持。你话譬如食一段好长嘅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咁就未必好咯，即系可能中间都要歇一歇咁样咯。 系嘅，系嘅，呢个我都系，我系觉得啱嘅。 系啊，咁我另外咧嗱，知道好多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咧，都会用啲保养品啦。咁咧，其实咧都要好注意嘅喎。嗱，好多人都会话啦，冬天嘅时候咧都要坚持用冻水洗面啦。咁我唔争拗。咁但系咧，啲艺人就教啦，其实咧最好咧喺敷一啲面膜或者咧系搽护肤品之前咧，可以用30秒至到一分钟咧，系搵一条暖嘅毛巾搭住块面先，即系令到咧个面嗰啲毛孔咧可能系扩张咗，即系成日都冷缩热胀啊嘛。咧喺嗰啲人暖嘅情况底下咧，就扩张咗、放松咗之后咧，咁你再搽任何嘅保养品咧，都会特别吸收啦。咁呢一个又系一个好似觉得抵咗个概念啦，即系你都系咁多噶啦。 即系唔系用热水洗面，系用暖毛巾敷面。 系啦，用暖毛巾敷面啫。咁即系又唔系话讲真啦，热水一定唔好啦。尤其是如果你话好热嘅水都灼伤自己啦，咁 系啊系啊。 即可以想下咁样做咯，咁咁其次咧有一样嘢几得意，我知道咧即喺营养嘅角度咧呢样嘢就未必系好健康，因为佢嘅糖分都几重嘅，就系咧饮果汁啦，但系最好系一啲某啲特定生果嘅鲜榨果汁，例如系咩咧？可以係檸檬加薄荷葉加士多啤梨加藍莓咁樣啦，咁咧呢啲係比較天然而且糖分相對唔係咁高嘅水果，咁亦都係可以即係補充咗維他命之餘咧，原來都有美顏嘅功效喎。係啊，咁就可以試一試呢樣嘢啦。咁最後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幾啱嘅，就係咧叫大家咧時常要抱住一個正面積極嘅態度，保持開朗嘅心境。 哦，這個真係不易法門啦！如果你日日都即係閉翳咁嘅樣嘅話咧，黑口黑面啊，其實幾健康嘅人啊，都會慢慢開始嘔啲病出嚟啦。 係啊，咁都知道嘅，即係疫情期間大家都可能會有壓力啦，同埋可能有時都未必可以時時見到家人，又會掛心啊，好多嘢都會同以前唔同啦，要適應一個新常態。咁但係都記住啦，即係喺呢一段時間咧，都有好多人陪你一齊度過，同埋大家都共同經歷緊嘅。咁所以咧，放鬆啲，心境開朗，人都後生啲啦。 誒、呢樣嘢緊要啊，咁希望個個都嚇後生啦嚇。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 好啦，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6:44啦，吓咁啊都唔早噶啦，可能有啲朋友都要起身。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都系持续酷热嘅。咁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而家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海，对于唔少人嚟讲咧，化妆除咗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之外，亦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自信噶。 嗯，我绝对同意啊。当你着得靓靓嘅时候咧，化妆都真系不可缺。况且近年我哋都兴嗰啲叫裸妆咧，化咗。其实你会显精神，你又唔会觉得自己好浓妆嘅话，同埋熟手嘅话，其实我觉得咧五分钟到咧，你都可以化到个妆出街嘅。咁所以化妆真系好紧要噶。 嗯，咁啊，除咗话真系要啱自己之外咧，有时都会留意一下到底唔同嘅季节啦，或者系咧唔同嘅年份啊、时期咧，兴啲乜嘢啦？不如今朝问下阿海咯。 嗱，我唔知 Bobby 咧，你自己有冇用一种叫做气垫粉饼？ 有用过，但是自己麻麻地识控制。 哦，嗱，我开头用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呢一个问题嘅。咁但系韩国系好兴噶嘛，兴到咧，嗱，开头我自己买呢啲气垫粉饼嘅时候咧，其实就都系喺韩国买。咁啲人就话咧，其实用呢啲气垫粉饼咧，好透薄啦。又冇要用濕粉咁麻煩啦，咁樣喎，都好似好方便。但我開頭自己用，我都覺得，喂，點解人哋韓國啲女仔用得咁好，遮瑕又遮得咁好，點解自己都係爭啲咁咧？咁原來咧都有一啲嘅步驟去用，或者有一個方法去使用咧，就令到我哋用呢啲 cushion 嘅時候咧，都既遮瑕啦，個妝又透薄啦，真係可以做到啲裸妝嘅效果嘅。 嗯，咁到底係乜嘢嘅技巧或者方法咧？需唔需要添置好多嘢噶？ 绝对唔使，你真系咧，我觉得最基本你要买啱你自己肤色同肤质嘅 cushion， 嗯， 呢样都系要试嘅，咁都不妨咧，我觉得先了解咗自己嘅皮肤啦。譬如我自己咧系偏干性嘅皮肤嘅，咁你话干性，我系咪一定要用啲比较润？或者比較濫啊，有陣時咧，某一啲品牌佢會話好潤，但我哋用落去咧會覺得好濫嘅，其實就會係因為譬如韓國出嘅 cushion 咧，因為佢哋好乾啊，佢哋嘅秋冬咧濕度可以真係去到得30%+。 嗯， 你真係唔好掂啲紙啊，你 A4 紙真係一塊落嚟真係會損嗰啲嚟嘅。我喺韓國真係 hand cream 啊，即係完全唔可以離手嘅 body lotion 係不斷咁樣搽，乾得好緊要。所以咧，佢哋好多 cushion 咧，其實出咧就係為咗配合佢哋嘅天氣，佢哋唔會覺得濫。但係我哋翻到嚟香港，我哋嘅秋冬雖然都比較乾燥，但係真係冇佢哋咁乾。我哋稍一不留神咧，我哋就會覺得喂真係好濫啊咁樣。所以咧，真係我覺得要揀啱適合自己嗰個皮膚嘅質地啦。唔保湿得嚟，唔好凹啦。除非你嘅皮肤真係乾得好紧要。 嗯。 嗱，咁你就可能真係会试一啲比较个滋润度较高嘅嗰啲嘅 cushion 啦。颜色呢都係好紧要嘅。 嗯。 因为呢一般嚟讲呢，其实呢啲嘅 cushion 呢唔会好多颜色俾你揀。好多时呢佢哋真係得两种颜色嘅啫。 嗯。 就係白啲同冇咁白。 係呀。 系咪我哋去到韩国，佢就系会问你啦。嗯，你想自然啲定系白啲咁样啦？通常佢得呢两个选择俾你。佢嗰种所谓嘅自然啲咧，其实就系、是、搽咗上去，你会觉得有阵时个皮肤都系真系会偏自然嘅。不过稍一不留神咧，我就会觉得自己个皮肤就会反而会反灰，或者系会黑咗啊。咁、我又会试下用啲真係会白少少嘅，咁真係你要试，可能你会问佢呢啲 sample 啊，试一试上去自己嘅皮肤嗰度，睇下边种颜色会适合你。的而且确颜色个选择係会少啲嘅。 嗯， 但係慢慢出呢，其实除咗啲韩国嘅牌子呢，好多欧洲牌子呢，其实佢哋都会开始出呢啲 cushion 呢，出得多咗呢，自自然然呢，其实佢哋嗰个嘅颜色嘅选择呢，其实都系多咗嘅。 嗯， 可能佢哋会有以前就淨係得自然 同白俾你揀。但係慢慢咧，其實可能佢哋就會有五種唔同嘅顏色俾你去選擇，就變咗好似濕粉咁樣咧，都多顏色俾你揀嘅。所以我覺得都唔需要太過擔心，揀啱自己個顏色都係好緊要，揀啱嗰個 cushion 同你膚質要夾嘅，呢個係大前提。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學問嚟㗎啦。咁但我覺得都唔緊要啊，咪慢慢試咯咁樣。反正我覺得好多時都係 trial and error 嘅就真係，總會揀到你啱嘅。好啦，然後啦，嗰個過程咧，其實就都紧要嘅。咁我哋揀啱咗呢啲 cushion 之后呢，其实第一样呢，首先我哋做呢係上妆之前嗰个保湿。必定係好紧要。无论你上咩妆呢，其实个保湿呢嗰个底呢係真係决定咗你之后个妆呢究竟浮唔浮啊，会唔会龟裂啊，出现啲裂纹呢，其实你喺嗰个底妆个保湿呢，你必须要做好嗰个功夫先。你保湿做得好，永远都系事半功倍，呢啲就真系冇得懒㗎啦。你勤力啲嘅，你可能系勤力啲敷啲水分 mask 啦。冇咁勤力嘅，你可能嗰一朝早，我自己有阵时就真系我好懒敷 mask 嘅人嘅。我自己呢就会用我哋通常女士们呢洗完面呢，我哋都会用嗰啲保湿水㗎嘛。试下呢就用啲化妆棉，唔好悭嗰啲保湿水。你用化妝棉將佢濕透曬嗰啲，應該咁講係你用化妝棉你就濕透曬嗰啲嘅保濕水，搭落自己塊面度敷一陣先。你可能真係敷夠佢10分鐘、15分鐘，但係你記住一定要夠保濕水，唔好慳，搭咗佢先。如果你真係想嗰日個妝，譬如你話我真係有 event 我要出嘅，但係我之前嗰晚真係好懶，或者我敷完個 mask， 我嗰朝我都仲係覺得自己啲皮膚好乾嘅，你可以試下呢一個步驟。用保湿水搭落啲化妆棉度，敷落自己块面度，敷佢10至15分钟、然后你照做翻你嗰、那个普通朝头早你要搽护肤品膏嘅过程啦，咁样好啦。然后去到嗰个 cushion 嗰一 part 啦，你真要落 cushion 咧，嗱，我哋你之前落 cushion 你会系点样搽法嘅咧 ，Baby 阿 Barbie？ 我咪就系将嗰个粉扑湿咗落嗰个 cushion 度，然之后就自己拍咁样拍上块面度咯。 你攞几多啊？即系嗱，我哋可能譬如湿粉，我哋有阵时我哋话叫做用一泵嘅湿粉啦，咁样挤一下咁样。用 cushion 嘅时候咧，你会攞几多粉咧？ 嗱，呢个就系我之前成日出事嘅地方啦，就系咧我成日都嗰个粉扑个质地咧唔系好黏粉嘅，于是乎有时咁大力咗咧，就觉得好似个妆咧好厚咁样咯。 照计嗱，佢会包翻。你买嗰个 cushion 嘅时候咧，照计佢会跟翻嗰个系适合你嗰个 cushion 嘅粉扑噶嘛。因为咧用 cushion 咧其实系另外一种粉扑嚟噶。系啦，所以咧基本上你用翻跟翻佢原装俾你嗰只嘅粉扑，通常有得配嘅。譬如你话我用晒，譬如我自己喺韩国买嘅时候咧，我会 extra， 我会再买翻用翻呢一只 cushion 嘅粉扑，我会买一定 extra 多两只嘅，因为咧。一般嚟讲咧，如果你日日用咧，一盒 cushion 大概用到一个月左右啦。我自己嘅经验嚟计啦吓，大概用到一个月。但系喺嗰个成个月嘅过程咧，我真系嗰个粉扑，我真系唔能够唔换嘅。我觉得系污糟嘅，但我又懒洗嘅，因为买一个咧，其实都系如果喺韩国买嗰阵时，其实都系10元8塊港紙嘅啫。好平啊！咁我就会买定多两三个翻嚟，我就可能一个零礼拜都我就会换一个咯。咁我就懒洗嘅，系啦咁样，咁可以更换或者你洗都得嘅咁样。好啦，讲翻攞粉啊，攞几多？原来咧一下就够噶啦。即系你揿落去你嘅 cushion 嘅时候咧，一下嘅按压已经足够你搽晒成块面。我哋有阵时就成日惊唔够啊， 系。 咁你有阵时揿完一下拍落块面度，再揿多下又搽落块面度，已经系多咗啦。因为本身咧 cushion 咧，其实佢嗰个嘅少少厚嘅，我觉得个质地系靠你自己点样印上去推去压翻薄佢嘅，所以咧一下咧已经非常之足够。点解我哋有时觉得喂搽 cushion 好立啊，好厚啊？就我哋攞嗰下嗰阵时咧太贪心啊，咁一下已经好足够，然后你用少少力按落去一下，压落去嗰个气垫嗰度，然后我哋将嗰一下你攞咗啦，就将佢平均咁样。按喺边啲位置呢？包括咗我哋嘅两边嘅面颊啦，左右嘅面颊啦，额头啦，下巴啦，呢、這个就系我哋1、2、3、4，即系四只角， 系 两个面颊、额头同埋下巴，每度一下。然后我哋中间咧鼻梁嗰啲 T 字位咧可以落少啲，咁基本上咧就已经 是一个足够的了。关键记住越少越好，不够才再加，不要一下贪心揿它两下查晒块面，不要做这件事，不够才再加。 嗯哼， 好啦，然后啦，你头先话攞完个气垫之后咧，你上粉之后你会系点样上啊？ 我会拍咯，即系慢慢印下印下咁样拍落去咯。不过都几重手嘅，有时都扑扑声噶。 嗱，拍嚟讲咧，就已经咧系一个唔系咁啱嘅方式啦。 系， 因为我哋用呢啲气垫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韩国嗰啲化妆专家教咧，唔系用拍嘅方式。轻拍就更加唔啱，系应该用按压嘅方式去压上自己块面度。我哋头先讲啦，两个嘅面颊啦、额头啦、下巴啦，其实你就系将佢咧慢慢一下一下按压喺自己嘅块面度。 嗯， 就唔好用拍拍拍拍拍拍拍。你每一下按压，你可以将你嗰个嘅粉扑留喺你块面度，可以有几秒钟嘅时间，最少三至四秒，揿一揿佢。再拎开，再在第二个位置再压落去，再拎开，就呢个手势都是紧要的。Instead of 就我哋将佢拍拍拍拍拍， 系， 嗯，所以手势是紧要啦。 嗯， 好啦，然之后 OK， 我哋着，因为咧我真的见过咧韩国女仔咧，佢哋补妆咧都直接用呢啲 cushion 嚟补妆，我都觉得好 amazing。 嗯 哼，吓唔厚嘅咩？你直接咁样补落去。跟住我就发觉咧，谂翻转头系，其实佢哋补妆咧，佢哋都用啲 cushion 直接补妆噶，佢哋都系压落去，而唔系拍上去噶。所以补妆啊，我哋上妆嘅时候嗰个手势都系好紧要啦。 系， 好啦，然之后啦，咁我哋记住咯，头先我哋讲咗啦，几个大嘅范围，包括咗两边嘅面颊啦、额头啦、同埋下巴啦，跟住我哋嘅 T 字位啦。唔好忘记啦，就系、是、我哋一啲细微嘅位置，例如就系两边嘅鼻翼啦，或者我哋嘅人中啦、下巴、嘴唇下边一啲嘅位置啦，我哋一啲虎纹嘅位置啦，等等，呢啲都系啲比较细致嘅位置，或者啲眼袋嘅位置都系啲比较细致嘅位置。咁你话喂，我觉得鼻两翼咧，两边咧，我哋点样做法呢？你可以将你个粉扑摄起佢，就好似你咪细咗咯，嗰个范围唔系成块压落去，因为你成块压落去咧，其实有啲位置你系唔到噶， 嗯， 你压唔到嗰啲鼻边鼻翼嗰啲位置，其实你系唔到噶，唔到会有个咩效果啊？冇粉咯，唔平均咯，怪咯，咁我哋原来就系可以将嗰个粉扑咧折一折，然后将佢咧喺啲好细嗰啲位咧，我哋就用呢个折咗嘅粉扑先至将佢压落去， 嗯， 呢啲细致位咧，我哋都唔可以忽略。鼻翼同埋眼嘅周围，我哋都可以用咧呢个接咗嘅粉扑咧，将佢慢慢压落去啦。 嗯， 好啦，然后咧，原来韩国啲女仔咧，佢哋有一个秘诀噶、哦，就话啦，你压几耐咧，你个妆就有几持久。 哇， 咁即系话喺我哋，诶，咁我哋冇咁多时间嘅，又唔好太过贪心。咁总之咧，你觉得啊，我底妆都叫做大致上完成咗之后啦，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哋都可以再用翻呢一个气垫粉饼，我哋再将佢压多一次，系啦，就唔好懒，我哋可以将佢再压多一次。咁呢个步骤咧，其实就系等个妆啦，再贴啲啦，同埋再薄少少。 嗯， 好啦，到最后啦，我觉得尤其是系喺香港嘅天气咧，上碎粉咧系唔可以缺少嘅。 系， 我有韩国嘅朋友咧，佢话俾我知咧，佢哋喺韩国咧就唔上碎粉嘅，佢哋就咁咧，上完呢啲 cushion 之后咧，就咁就出得街。但我话唔得，香港我哋真系冇可能，因为香港湿度比较高，咁、我哋就一定咧要用碎粉做一个定妆嘅效果。咁我哋上碎粉嘅时候，其实就好简单啦，你可以用翻你嘅碎粉扫啦，咁尤其是都系啲 T 字位啦，两边嘅面颊啦、下巴啦，容易出油嘅地方啦，咁我哋轻轻咧扫翻下呢啲碎粉咧。咁嘅妆，我哋就为之已经完成咗个底妆噶啦。 好啦，咁今朝听咗海讲咁多技巧咧，我谂都唔系一时三刻能够咧可以学得识啦。咁如果大家学唔识嘅话，唔紧要，我哋听翻重温咧，再听多一次咧，咁可能一路跟住化，一路跟住用嗰个 cushion 咧，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系啊，真系都系嗰句啦。我哋着咗靓衫，记住我哋块面，我哋都唔好懒。同埋想提多一提啦，因为咧，其实咧，气垫嘅粉饼咧，佢都虽然话透薄，但系咧都系其实嗰啲粉咧都系入咗我哋皮肤嘅毛孔。记得唔好懒落妆，一定要落妆，一定要够彻底，然后做翻保湿，咁就 very good 啦。 好啦，咁啊，今次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啊，海。

因为宽平路嗰种山村， 我有听过，但我真系唔记得喺边。 系啊，我哋都系头先睇翻啲媒体先知道，哦，原来系条山路，同埋系车路嚟嘅。 系 咁啊，嗰度都有条村嘅，咁啊，村度都有几百个居民喺度住啊。咁但系呢条路都有影响咧，就系、是、因为路面急修，所以咧官平路近住观音山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呢个官平路喺点样入咧？就喺慈云山嗰度咧，由沙田坳道咧行入去嘅。 哦， 系啦，嗰、那个位嘅，咁所以但系佢区份属于系沙田，因为佢个观音山村算系沙田区份啊嘛， 系， 咁所以就系咁比较好似尴尬少少啦。 哦，慈沙古道嗰啲咁样， 系啊，呢、這个比较特别啲啊。观平路近观音山村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啦，由于有急修，咁啊住喺呢度嘅居民咧，真系要留意翻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喺、交通消息都几好、 几好噶， 净系个观平路嗰个位， 冇错， 系啦，咁啊嗰个即系希望唔好太影响当地嘅居民啦。 系啦，一定有少少影响咯，不过但系自己转弯啦吓，自己谂下点样行啦。 系啦，咁啊有啲咩嘅话就希望快快手啊，啲工人咧都快快手整好佢啦吓。 系啊，咁啊小白，我想问咧，你早前有冇？聽到咧，好多媒體都有報道噶啦、交通習慣調查。 哦， 啊，依一個都係大嘅 project 嚟噶，運輸署嚟講。 係係啲咩 project？ 就係問翻啲市民啦，到底佢哋嗰個叫做交通嗰個嘅習慣嗰類型係嘛？ 冇錯啦，依一個交通習慣調查咧，九月開始咧就舉行啦。咁啊，運輸署就宣布啦，2022年嘅交通習慣調查咧，就會喺九月至到十二月期間咧就開始進行嘅。咁調查咧就需要咧係35,000個住户咧參與嘅。咁受訪住户咧就會以抽隨機啊，係隨機嘅抽樣方式咧就揀出嚟嘅。咁住户咧就可以選擇啦，網上自行填寫問卷啦、電話訪問啦，或者係面談啊，即係上門訪問都得嘅。 係，即係見真人都得嘅。 係冇錯，即係三個俾你選擇啦。第一，你可以自己喺網上填啦，自己填問卷；第二，電話訪問；第三咧就係上門訪問嘅。咁運輸署咧副署長就話啦：，咁由於咧最主要做呢個調查做乜嘢嘅咧，就係搜集香港市民咧最新嘅出行模式同埋習慣啦。咁用嚟做咩啊？用嚟更新同埋改良策略性嘅運輸模式，咁作為預測交通情況嘅用途嘅。咁所以今次搜集嘅資料咧就會分兩大類啦。咁分別咧就係出行嘅資料。形成交通習慣的因素和意見的、有關的交通預測就會是預備將來規劃這個的設施和制定這個的運輸政策的時候提供重要的參考的、即是等未來運輸系統可以切合市民的需要咯。這個交通習慣調查呢是十年做一次的，原來 哦，真的做過的，之前 十年，今次是第六次了， 第六次 了，十年做一次。 其實我第一次聽的， 是啊，我也是不是我不是第一次聽，我之前聽過，但我沒有認真去研究，因為你知道聽過水掛 人口普查我就聽過咯， 係啦，依、這個就同人口普查一樣噶。點解咧？聽落去咧，我解釋你就會明白噶啦。嗱、今次咧就好似同大家講係第六次做呢個交通習慣調查啦，係十年一次嘅。咁不過咧，佢哋咧認為今次咧就比之前嘅調查咧就更加重要啊。點解咧？因為市民嘅出行習慣咧已經係有明顯嘅唔同啦。因為例如最近通車嘅東鐵線過海段啦，咁、市民出行咧多數就多咗選擇啊。係 啊， 咁同埋而家網絡嘅發展啊，網購啊，在家工作啊，令到市民嘅出行都有改變 嘅，可能我選擇咗網購，咁、我就唔需要再出街買嘢啦。 冇錯啦，所以呢個調查好緊要，所以期望咧今次咧透過今次嘅調查啦，可以掌握到同埋評估到出行嘅改變，咁啊深入了解市民嘅需要啦。最主要咧就係完善未來嘅運輸系統嘅。咁啊繼續再講咯嚇。咁基本上咧，所有咧呢一個習慣，基本上所有咧都係出行嘅習慣，大家都要有嘅。咁但係咧會影響到呢一個調查咧，就會影響到嚟緊過後十年啦，影響到嚟緊過後十年嘅交通運輸嘅習慣嘅。咁所以唔同方式。或者是新交通的模式都会在制定政策时参考大家的出行数据、所以调查是很重要的。 答问题那班朋友小心啲答啊！ 系啊，咁所以小心啲答咯，因为系我哋未来嘅十年嘅交通运输嘅一 个 政策、 那個、 指标咁啊，佢一定要做调查，咪边有指标啫，冇得作噶嘛。 希望唔好问晒啲人，全部都系揸车噶啦。 嗱，唔会，点解咧？嗱，被抽中咧系抽嘅，系随机抽嘅，即系好似系啦，某啲嘢系随机抽噶啦。被抽中参与调查嘅住户咧，就会分批啊收到运输署嘅通知信嘅。咁里边咧就系会有住户嘅编号啦，同埋启动码。啟動碼做咩咧？俾市民可以登入去呢個問卷嘅網頁，或者係預約電話訪問都得。即係我頭先講過三個啫。 又或者要安排人手。 唔係，原來安排人手上嚟咧係有一個嘅原因令到安排人手上嚟。點解咧？佢哋就會咁樣講嘅。如果發出咗通知信之後一個星期收唔到你嘅。 電話俾我哋嘅訪問啦，或者係網上嘅答問卷咧，佢先至會上嚟。 我上門嘅，我到時就上門啦。 係啦，因為你兩樣嘢都唔做嘛，你又唔喺答翻佢嘅網上面嘅問卷，又唔電話訪問，佢就會上嚟啦。 咁唯有親自 上嚟做訪問， 睇下你屋企有啲咩事啊，係咪唔想做啊？了解 唔好啦，即係同政府合作，唔係我哋將來嘅運輸都係靠曬你哋啦。咁訪問完咧就會上嚟訪問你啦，協助呢個完成調查嘅。咁而進行面談嘅訪問員咧，提一提大家啊，會著住呢個湖水藍色嘅制服， 即 係好似嗰陣時做人口普查啦，又著住制服啦，咁啊方便住户咧可以辨認到佢嘅訪問身份咯。咁就處長都在助理處長再強調啊，嗱記住啊，大家絕對唔會要求市民提供咩啊身份證號碼，唔會要嘅 個人資料就唔會 攞嚟㗎啦。身份證姓名啊、出生日期啊，依啲所有敏感資料，我哋係唔需要你俾嘅。 咩銀行啊嗰啲唔會嘅， 乜嘢都唔會，只係問你啊平時嘅習慣、交通工具搭啲乜嘢，係用啲咩途徑翻工嘅啫。咁亦都呼籲啦，所有被選擇俾你抽中嘅住户咧，真係最好積極參與同埋支持一個調查，分享一個出行嘅資料。咁作為我哋日後運輸嘅規劃啦，同埋政策制定嘅數據，所以好緊要。 我應該抽唔中啦。 35,000個唔知咧，佢係九月至十二月嘅，係 啊, 十年一次嘅交通習慣調查嘅得意哦。咁都好嘅，政府做多啲嘢，咁變咗我哋市民受惠咯。 係啊，即係睇下嚟緊嗰個交通網絡會唔會有即係有啲改進，令到佢更加便利，即係用更少嘅力可以做到更大嘅效果啊，最好啦。 呢樣最好啦，當然 係啊。 所以大家啦，大家市民都要合作啊，記住啊。咁啊抽，唔知你會唔會被抽中嘅35,000個其中一個咧？ 係啦、啊，啊抽中都幾好啊。好，唔該曬啲啲。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出边都热辣辣喎，系嘛，酷热天气警告都喺度， 系啊，个太阳好早就已经出咗嚟啦，咁样亦都即系啲驾驶人士都撑眼啦吓，咁啊要戴翻副太阳眼镜啊， 要啦， 今朝就系咁嘅感觉咯，不过感觉上咧，今日系大风啲啲嘅，但系此刻嚟讲大风嘅到。11、12点真系唔好信啊，都热得好紧要。所以你话咧，过完中秋之后咧，都唔好将啲嗰啲背心啊，或者啲轻便啊，或者即系叫做冇咁热嘅衣物咧，摆入去个衣柜嗰度咯。如果唔系都真系难搞。你谂下进进出出 系啦，都几麻烦。喂，但系有冇蓝天啊？多唔多云啊？咁样啊？ 有蓝天都有啊！我记得琴日咧报详细天气嘅时候话有烟霞。此刻又唔系好见得到啊！ 哦， 此刻又唔系好见得 到，即系其实天色咧都几靓嘅今日。 系啊，几好噶，几舒服，舒服真系讲唔过，因为热啦。咁但系起码好天先啦，唔使落雨攞遮啦。咁呢个就系天气嘅情况。 系啦，可能好似 礼拜四 阿欧所讲咧，就话有风啦，但可能啲风都可能轻轻地，会唔会啊？ 轻啊，不过要自己调节个心境咯，自己心如止水。啊，咁就唔会太兴噶啦。 系啊， 朝头早都要饮多啲水啊。今日应该都几干燥，系咪？ 系啊，啱啊。今日即系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生效紧啦，吓。 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啦。唔该晒你。 好，快啲翻入嚟啦，吓。唔该晒。好，今日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天晴干燥，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35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正如阿 O 所讲啦，天气咧都系热噶吓。咁啊，最高气温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持续酷热，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咧都系干燥噶。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同样生效紧噶。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呢几日咧都非常之关心啊吓。咁有阵时啲下昼嘅时候啦，发觉啲空气咧都几差吓。咁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喺早上嘅时间咧就系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有啲好，有啲又开始差咁样嘅感觉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吓，咁嚟到我哋呢个时候咧，有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侠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邀请到我哋嘅边个讲师咧，就系 Jerry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作为经理人方面啦，有啲咩心得同我哋一齐见解一下咧？ 晨光大侠。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 ，J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咁我遇到个情况，咁啊各行各业都系一样噶啦，咁啊广播更加系啦，特别系我哋好多时做现场直播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一啲情况，就系需要一啲好专业级嘅人士去到解决一啲咧专业嘅难题。 啊，唔单止净系广播噶，我肯定各行各业，你无论系揸巴士又好，的士又好，厨师又好，甚至乎你只不过系文员啊，当处理喺一啲 paper 上面嘅工作嘅时候咧，一定会遇到一啲棘手嘅，咁啊需要一啲有经验累积咗嘅人咧，我称之为专业。由佢哋出面咧，所有嘢都系最紧要咩啊？即系深入浅出。难题啊，变成容易处理嘅一啲嘅琐碎事，去解决咗佢。嗱，呢个好，呢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关键位。嗱，例如我哋做节目嘅话咧，你突然之间有啲底梳咗啊、坏咗啊、部机点样嘅话咧，你叫我哋嘅话，我哋肯定系尽可能以最短嘅时间，唔影响听众收听为大前提，去处理咗嗰个问题。咁呢啲就系叫我哋应该要有嘅专业添啦。有咩嚟影响广播？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行业嘅，都系需要一啲专业级嘅人马咧。去解決困難、啊、如果遇到一啲難題出現，又或者遇到一啲工作行為啊不專業嘅員工嘅時候咧，其實有冇啲計咧？嗱，作為經理人啦，咁肯定都有啲同事會唔會係唔專業？有冇啲經歷嘅分享下咧？ 喂，小白，你咁樣講咧，我可唔可以自己對號入座，當你係讚緊我嘅？因為你話、 哦、可以， 你講緊話專業啊嘛，咁而你又揾我坐喺你面前講，咁我真係當我。哎，咁我就即系好唔怕，即系咁讲声多谢先。 呢个系我对你嘅肯定嚟添啦。第一 系太感动啦。嗱，头先你好有趣啊，我中意你咧带起咗有唔同嘅职业，譬如你话有揸巴士又好，或者做厨师又好，你用即系将唔同嘅行业咧就挂上个专业呢个字。 系 啊，对于我嚟讲咧，我首先啊吓讲一讲就系话喺我点样去衡量所谓嘅专业嗰个需要性啊。 嗯， 因为咧我哋有好多行业啦，我哋需要有个叫专业知识， 啊、 例如律师啦、医生啦，或者建筑师啦，佢哋需要专业嘅知识，先至可以做到一啲专业嘅处理到嘅事情啊。 啱啊，啱啊。 咁嗰啲系需要性， 唔通你叫无端端揸飞机咩？系倒机啊！如果我揸， 因为要因为专业就要攞牌啊嘛。 系啊， 好啦，咁呢啲专业咧就其实系唔需要去褒奖佢嘅，因为如果你达唔到嗰个专业指标，其实你系攞唔到个牌噶嘛。 系啊，系啊。 OK， 咁呢一种系一种啦。咁、而我哋做嗰啲嘢咧，嗰啲所谓专业咧、其实首先就冇一个叫做牌照嘅指标啦。啊，冇人话喂你唔够专业，咁我唔俾你做啦，就唔会系咁即系咁极端嘅。咁所以咧变咗喺我你知啦，我即系我做开经理人啊，管理公司咧，咁就其实叫做咧一张台嘅四个角，我都错过。咁变咗咧，我就对好多即系我嗰个叫做身份好唔同啊。有时我会代表艺人啦、啊，有时我会代表客户啦、有时我会代表供应商啦、咁就变咗咧，我哋睇啲嘢咧就我成日都讲啊，比较立体。我会好 全面啲啊， 系啦，我会好容易知道。啊，小白，你今日坐喺我对面嚟做呢个主持，你同我倾紧偈，我会知道你想要啲乜。但亦都有机会咧，我又做过主持噶嘛，我又会访问人噶嘛，我又会知道个嘉宾需要啲乜。咁变咗咧，我哋就嗰个所谓专业咧，就嚟到我讲嘅第一点啦。 我面面俱圆、哦， 面面俱圆。切入点，我哋成日都近年好多人讲嘅、，common sense 系 咪？我哋成日讲笑咁样讲嘅，即系 common sense 其实唔系好 common 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做我哋嗰行咧，第一个好似好普通嘅入门需要，其实都好难嘅、 啊。 要有专业嘅第一步，首先你真系要有 common sense 先。 系 系啦，点解我咁样讲咧？乜嘢为之 common sense 啫？ 系啦系啦， 我举个例啊，有礼貌。 系啊系啊， 你会形容为之啊呢、這个人几有礼貌、啊。 系， 对于我嚟讲系 common sense 嚟。 系，佢冇礼貌就肥走佢啦。 呢啲系 common sense 嚟嘅。例如咩啊？系咪就系讲早晨啊、午安、晚安咁简单咧？或者例如我哋做呢个叫做公关。我哋去接待客人又好，接待艺人又好，或者我接代表个我管理嘅人去见一啲人嘅时候，其实礼貌系好基本嘅。喂，我心情唔好。屋企有事，咁我禮貌差咗少少啫，我早晨講得唔夠 passion 啫，唔夠熱情啫，咁、但係我哋要諗啊嘛，我哋而家可唔可以將我哋嘅情緒灌注咗入去我哋嘅工作上面咧？ 同埋我成日諗一樣嘢，假如啦，我可能當日嘅情緒唔夠好嘅，就算做晨光都好，我嗰個早晨我每日都會即係好用力去到講六點鐘嗰下早晨嘅，係、因為我真係心入邊有個諗法就係、听众咧系冇责任去到承受我自己喺生活上带嚟嘅一啲困苦噶嘛，咁 不如 我自己，我应该要专业去到咧就系、是、处理咗我自己嘅情绪，然后要好专业讲嗰个早晨嗰个字噶嘛，系咪先？听众系享受节目噶嘛，有咩理由唔得我？ 昨日夜晚同個仔嗌完交，唔通而家我自己愁眉苦面喺度講早晨咁唔得。 咁嗱，所以呢啲咧就係我所講嘅基本嘅一啲入門咯。 啊、 其實係 common sense 嚟嘅，點解係 common 啊？你講早晨講到即係垂頭喪氣咁樣，你失去咗講早晨嗰、那個神髓嗰、那個意義喺邊度先？係嘛？咁呢啲所謂嘅 common sense 咧，其實就係我認為入門嘅所謂專業咯。如果你連基本講一句咁簡單嘅早晨，喺我嚟講，其實已經係一種專業，你都做唔到嘅話咧，會令到人哋有少少質疑你，你適唔適合做呢、這、一個工種啦？ 即係其他嘢搞唔搞得掂㗎？ 冇錯啦，即係你係咯咁簡單嘅嘢。 係咯， 好啦，咁呢個係叫做入門嘅第一種嘅專業啦。另外一種嘅專業咧，就係話你去處理一啲事情嘅時候，你會唔會影響到人啊？我遇過唔少啊，佢哋做事情嘅出發點係為咗自己。咁但係咧喺我哋嘅工作咧，因為我哋都係嗰句啦，我頭先講話，我哋即係一張台四個角我都坐過曬，我好知道坐喺我對面嘅人或者同我合作緊嘅人，佢哋需要啲乜嘢。變咗其實我做嘅每一樣嘢，因為我管理公司啦嘛，我係經理人啊嘛，我係代表somehow，我都係代表緊一個人。或者一個品牌，或者一個活動，去招待啊，去接洽啊，去安排處理事情嘅時候咧，其實我做嘅每一件事都係影響緊每一個人。而如果當我唔去考慮我做完之後出嚟嗰個結果，我純粹為做而做嘅話，咁呢個咧其實咧個結果十之八九都會被人哋稱之為極唔專業咯。 係為做而做，好多時都會做咗啲即係做咗啲廢嘢出嚟嘅。 嗱，廢嘅咧就如果我哋用個廢字咧，就好明咧係大錯啦。但係我哋首先點樣去到廢先？ 即係做咗啲嘢，啲人都會覺得，你不如唔好做算啦，件事多鬼餘咁樣。 甚至乎人哋會去標籤咗你為之咩咧？懶， 哦係啦，懶都係唔專業嘅其中一個大嘅標籤嚟嘅咯。 冇錯啦，好多人咧又唔會認自己懶嘅噃，或者佢唔會認自己呢樣，我唔係咁樣啊。但係其實我哋咧有時。我哋即係叫做做咗嘢咁耐咧，學咗詩咁耐咧，我都係頭先嗰句啫嘛。你要預測埋嗰個結果，其實你做呢樣嘢，做嚟做咩嘅啫？係咪？即係等於我好簡單。喂，啱啱中秋節啊嘛， 係啊， 我送藍生果俾你啊，啲生果全部發毛嘅， 係咯。 咁 做咩？ 你會點樣睇先？ 秒你啊定 係啦？咁我唔通我係咪可以話冇搞錯啊？小白，我送藍生果俾你，你仲秒我？喂。发毛噶嘛？咁呢啲就系其实都系唔专业嘅一种，即系你唔好，你好唔尊重，好唔专业咁去对待嗰件事情嘅结果。我送蓝生果俾你嘅目的系乜嘢？我想你开心， 系啦， 我想氹你， 系， 我想物轻情意重， 希望大家继续巩固嗰个关系。 冇错啦，咁变咗你唔能够净系为咗送而送咯。咁而你唔去检测下你送嗰蓝生果原来系唔够新鲜嘅，发毛嘅， 咁啊随时变咗得罪人啦。 系啦。咁其實我哋喺日常嘅工作咧，我哋真係遇到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咯。咁就但係變咗喺我嚟講咧，我就唔會刻意去標籤。呢個人咧佢懶啊，呢個人咧佢唔夠專業啦。總言之，件事搞禍咗咧，我哋好多時候就因為我哋亦都係因為經理人啦，代表啲藝人啦，咁唔係個個天王巨星啦。咁我哋盡量免得過咧，都唔想得罪任何人。即系我唔想同你哋嘈交啊， 系 嘛？咁但系去到有我会变咗点处理啊？除非我同嗰个客或者同嗰个老板好熟啦，咁我会慢慢轻轻咁样扇一句啦。如果唔系嘅，除非好多钱咯。如果唔系嘅，就避之则吉。 咁有会唔会有啲 case 咧？就真系可以分享一下，就系试过有啲叫做即系经理人啊嘛，啲仔仔女女咧唔听话，或者嗰一刻个唔知嗰日闹情绪，闹情绪就作咗你头先睇过，闹情绪容易变得唔专业。咁點樣即時處理咗佢好咧？點樣令到佢更加壓力咧？ 嗱，如果係我哋自己管理嘅人咧，藝人啦，鬧情緒絕對有試過啦，絕對有試過。我講出嚟，你可能會覺得你未必信啊。我唯一嘅處理方法，我盡量，我去繼續激嬲佢。 佢 係真係我試過，因為等佢將佢啲脾氣，等我更嬲，發喺我身上。 哇， 真系嘅，真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完全系真心话，系试过嘅。我 系有效噶， 一定有效。其实你听我讲完咧，你就知有效噶啦。好多时候咧，人嘅情绪咧，佢哋系需要发泄嘅。不论你系开心嘅情绪或者唔开心嘅情绪， 系啊， 系需要发泄。 我好开心，你要俾我开心噶。 冇错啦，你好唔开心，我都要俾你唔开心。 系。 咁如果我当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带过一个艺人啦、演员就去拍嘢，咁佢唔知点解拍嘢有一段由中段开始，佢个情绪好唔稳定，即系可能又辛苦啦，因为朝朝都零四咁样，四点钟就要埋位，即系化妆啊、剩啊，咁但系又好嗰、那个又好多演员做嘅、啊，咁变咗佢各方面情绪都唔稳定，咁开始咧慢慢慢慢掟嘢啦。 哦， 又订化妆品，又订衫，咁咧跟住过咗两日之后咧，我就发觉，佢要发泄啦， 你掟我啦， 我真系激嬲佢，佢闹完我之后，当堂即系好似泄咗嗰啲气啊，发泄晒出嚟， 咦，佢发泄完之后佢就愧疚。 佢有冇啊？可能有少少愧疚，但系总言之，佢冇再发人哋脾气咯。 哦， 系咪啊？咁变咗，其实我哋嘅目的系咩呢？其实我唔会喺当下去训导嗰个艺人，喂，你咁样唔啱，因为你喺嗰个时候啲火都着紧，你仲淋啲即系酒精落去，火上加油咁唔掂噶嘛？我哋解决咗件事先， 系 咁起码。因为我始终讲到尾，我职业系经理人，我系永远都唔想我嘅艺人、我管理人得罪其他人啊嘛。 系， 我哋过咗嗰段时间先。咁所以咧，你话如果讲到点样去避免呢啲唔专业嘅情况咧，呢一种系其中我一个经验咯。咁、至于有冇其他嘅状况唔系艺人嘅咧，如果我哋你觉得呢个题目有兴趣，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再讲。 好啊，好啊，下次再讲啊。今次倾咗好多啊，咁啊，下个星期再喺神光大学揾阿 Jerry 倾倾啦。下次再讲个，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转抵撒马尔罕，开始对乌兹别克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在今日举行正式会谈，就推进中乌友好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不单止造福两国人民，亦有力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他将同米尔济约耶夫就深化两国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策划中乌关系发展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各方一起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上合组织健康稳定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最近修复的东部战略城市伊久姆参加升旗仪式和唱国歌。乌克兰副外长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行动中，自本月初以来已经修复大约8500平方公里土地。位于哈尔科夫的伊久姆是修复的最大城市之一。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蓝黄色国旗已经飘扬在脱离占领的伊久姆，亦将飘扬在每一座乌克兰城市和村庄。乌军的行动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前进并迈向胜利。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移送到西敏宫，大批民众排队瞻仰，将直至下星期一国葬。在四公里长的人龙中，排在前面的人已经等候48小时，他们成为首批进入西敏宫向女王致意的人士。有悼念人士说，场内一片安静，很多人流泪。国葬预计将有500名外国元首和政要出席。女王的灵柩当地星期三下午放在炮架车上，由白金汉宫移送西敏宫内的西敏厅。英皇查理斯三世、王储威廉、哈里王子等皇室成员随行，海德公园鸣炮、大笨钟响钟致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持編曲監製都係 Super Moments。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Super Moments 太科學。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先讲下天气先啦，同昨日一样啊，讲完29度而家吓，咁啊，相对湿度56%啊，所以洪灾火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喺度，天气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温度今日低过昨日一度啊，35度，不过都差唔多， 差唔多， 系啊， 不过湿度就高翻啲。昨日30多度， 今日56， 系啊，即系大家啲皮肤唔使咁痕痒啦。 系啦， 睇到个报告咧，都话原来香港咧都几多人有皮肤问题，即系话净系湿疹呢一样嘢，已经叫到大家咧啊叫苦连天啦，亦都叫做话啊，即系好痕啊，痕到瞓唔到啊，跟住求医无门啊等等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呢啲皮肤疾病啊，好似个疫情咁咧，快啲走啊！ 好惨噶，如果你话湿疹嗰啲，你搽 cream， 因为医生一定话你太干要搽 cream 又。你查完之后你又发觉冇乜好转，即系嗰个心理咧，即系令到你觉得哎，好似好沮丧咁。 以前我睇先，我家姐个仔，即系我嘅外甥仔，外甥仔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咁佢系有湿疹啊嘛，即系好惨啊！见佢成日拗咧，拗到损晒，一个 B B 啊，佢唔识啫，一痕喺度拗啊咁样。咁跟住咧，我阿妈即系佢阿嫲 有偏方系嘛？ 佢阿婆。我阿媽即係佢阿婆， 即係你媽咪啦，係啊， 冇偏方， 冇偏方， 哦，拗啊，第一爽身法，因為以前冇咁多，因為我呢、這個呢一、這個嘅外甥仔好大個嘅，而家已經，咁冇偏方噶嘛，見佢拗爽身粉，即係一係濕啊嘛，爽身粉，然之後再拗點樣咧，就織嗰啲唔係織啊，即係自己車嗰啲布袋仔啊， 係 包住佢嘅手，即係好似個袋仔包住佢手，嗰、個咪拗唔到咯，因為好多時候點解越拗越出事咧？就係、是、啲指甲有細菌， 佢呢個套路好似嗰啲 B B 咧，有陣時唔想啲 B B 食手指啊又剩咧，咁就有 個拳套啊嘛， 拳套 咁樣 笠住佢兩隻手 啊，細細個咁樣，即係我哋自己攣一個咁樣咧，就包住隻手仔，等佢拗唔到咁樣，冇其他方法。 即係都依家有其他方法嘅，都係食藥啦、茶啦，不過都係痕都係苦㗎啦。即係如果中醫嘅角度，你要戒好多口，即係你出去食餐飯乜都唔食得。咁其实都系惨嘅， 又要睇天气做人咧。有阵时天气一转，可能又翻嚟咁。 因为父母都头痕嘅，如果小朋友咁样咧，我另外有个朋友个仔又系细个嘅时候有呢啲烦恼咧，咁所以咧就每一次我离咗香港嘅时候，喂，你去到嗰个地方睇下嗰度啲药房有冇关于湿疹嘅药膏卖咁样，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咧都要搜罗相关嘅嘢咧，翻嚟等佢试。 你哋有冇试过呢啲？皮肤敏感嗱，湿疹我见你两个都几好啊，白白滑滑咁样吓，但有冇试过急性皮肤敏感？ 急性我应该又唔算急性嘅，咁年轻嘅时候一定试过全面暗疮啦，又或者系压力嘅时候压力疮，我就叫压力疮，压力压到成块面爆疮，我又试过啦， 辛苦噶，我自己试过有一排只手咧，又我怀疑嗰啲就系湿疹嚟嘅，因为我本身我个人湿疹问题就冇乜嘅，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可能咧接触啲嘢污。做咁啊，身體真係出現咗，真係過敏啦。咁到時嗰陣時隻手咧，呢度係喺個手背嗰度有一笪咧，好似嗰啲，因為我睇翻書咧，有啲似咩蛇皮嗰啲咁樣嘅咧，硬硬地啊，又有啲痕啊咁。 即係類似蛇皮， 你咪真係揩到污糟嘢啊？ 唔關事嘅， 應該係 蛇妖， 就係揩到 蛇皮癣啊，可能係嗰啲係都係啲過濾性病毒嘅一種啦。如果皮膚科醫生會 咁啊，所以就係嗰個都經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先退咗。 一係搽藥膏，食 係啊係啊。都系呢啲咯， 系 不二法门。 嗰个养生环节，可以揾个皮肤科医生同大家讲下， 倾倾啊。 因为我自己咧就试过喺泰国食虾蟹，跟住就。 急性敏感。點樣急性敏感？全身 出風爛啊！ 全身出風爛同埋紅點咯，好驚啊！我以為撞邪啊，其實 就好似因為你泰國， 係啊，但我真係好驚啊！ 我小白一樣，嗨到污糟嘢， 係啊，好驚啊！跟住你唔知點同當地人去講你咁啊，未俾個身體佢哋睇咯，跟住就俾咗啲成藥嘅叫做抗敏藥俾你食。头嗰一个钟都唔得噶，痕得好紧要，之后就慢慢舒缓。 你本身系对食海鲜或者某啲虾蟹有敏感啊？ 完全冇噶。 咁应该系香料喎，有机会。 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讲紧廿年前噶啦。 哦，系啫。不过如果你话食海鲜敏感咧，你应该由细到大都会有噶嘛，你唔会突然之间有一次噶嘛？ 唔知咧，嗱呢个又系去到嗰啲基因排序啦。 系啊，我有个朋友咧，佢食亲贝壳类咧。佢就一定係會變咗豬頭嘅，即係變豬頭真係佢自己都講笑咁講，因為佢嗰個敏感啊係非常嚴重。咁佢甚至乎咧，佢話到即係只要唔小心，或者佢原來唔知道原來有啲汁嘅，譬如嗰啲煮餸嗰啲汁咧，用咗嗰啲蜆啊，用咗啲蠔咧，去到打咗個汁出嚟咧，其實佢都唔食得嘅。 啱啊， 所以佢食嘢要好小心。佢試過一次真係喺香港，佢食咗之後咧。佢真係即刻敏感，個頭咧即刻由一個好靚仔嘅人變咗做一個豬頭，跟住佢咧就即刻佢都 feel 到噶啦，佢 feel 到嗰時佢即刻飯都未食住， 即刻揾佢拍戲啊！ 即刻去醫院， 即刻揾佢拍戲，拍咩戲咧？ 特技都唔使做啊！ 你知唔知佢去到醫院嘅時候咧？ 十幾年先開始《西遊記》，可能難啲揾到豬八戒呢個。 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佢去到，因為佢呢個係會致命嘅，咁所以佢就話到咧，去到嘅時候咧，佢話啲護士咧好多都非常之叻。見到佢個樣咧，都已經即刻同佢講：你一定係敏感，會致命嘅。你即刻入去打針。即係佢話其實佢真係排隊都唔使排，因為佢係非常之急性， 即係最第一級咯。 係啊，即係去到呢啲位，所以佢食嘢咧非常之小心。佢每一次都係問打爛沙盤，問到篤。即係就算出街食飯都係話：你會唔會有咩？會有咩？冇佢就嗌啦。 而家會好啲嘅。 係不過你去到呢度咧，其實都影響你社交。 係啊， 講真嘅， 成班朋友食生蠔咁。 當我自己係咁啦，我係少少蜆汁都會咁嘅。咁中安同埋小白都話：下次食嘢使咩叫埋阿 O 啊？不過阿 O 咧少少蜆汁都唔得。不如依家又有防疫嘅規條，叫少佢一次啦。咁樣久而久之咧，咁你慢慢啲社交圈子咧就 會嘅。咁如果係有啲朋友係因為咁樣而唔叫你嘅。呢啲朋友就唔好要啦，因为好麻烦。 食素嘅朋友会唔会难约朋友啊？ 唔会噶，一样噶啫。 系咯，都一样约到噶嘛。食素嗰啲， 咁我又唔知啦。 只不过佢去到佢嘅选择会少咗。 系啦，佢去到咧，佢一样会有得大家嗌嘅。但系佢自己会另外再嗌啲就自己食。 不过我咪话而家会好啲嘅。以前即系。那個可能個醫學又冇咁進步，或者啲生活指數點樣，噼里啪都好啦。以前真係要喺日常生活裏邊試到中伏，之後先知，哎呀，原來你食呢啲嘢敏感㗎， 痛過釘先知 啊！而家好多時候咧，可能 B B 出世咧，可能做一啲嘅檢測已經，哎呀，嗱呢啲咧佢可能會有敏感， 奶敏感咁樣， 係會講曬，咁你就唔使驚有中伏啊嘛，只不過係要小心就得。 點解無端講呢個敏感題目咧？我有個朋友咧，舊同事嚟噶，又係咧。吃咗一嚿蛋糕，即係嗰啲啊西餅， 係咪唔捨得蛋啊？ 唔捨椰絲丸啊！ 哎呀， 嗱你點估都係椰絲出事啊！ 佢咧食過雞尾包， 佢仲要咧係嗰個西餅咧係黏到隔離啊！嗰嚿西餅嗰啲椰絲，佢即係咁你知道自己係啦，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咧？咁樣咁即係染咗啦。跟住我真係見到佢喺 office 嗰度咧。又係好痕咯，即係周身拗咁樣，跟住最後都去咗即刻睇醫生啦。咁點解無端講西餅啊？因為又有間西餅鋪啊結業啦。 係啊，琴日即刻洗版啊！ 哇，琴日都好頭痕喎，真係你唔使食到椰絲敏感先 頭痕咯。 因為有啲新人咧，其實佢結婚咧就諗住盈盈地，你見佢品牌都即係叫新派啲啦。咁啊訂下呢啲餅卡啊，譬如我結婚咁啊派下呢啲咁樣餅卡啦，即係 好似 新派啲咁樣啦。唉，點不知？原来传统就好啲，即系传统起码唔会关门大吉。依家咧就攞住啲饼卡咧，咁你派俾人咧，你可能派咗啊，最惨啊！ 系啊， 你派咗，你知中国人嗰啲传统婚嫁嗰啲老礼啊嘛，即系中哥，你我系我长辈，由细睇到我大，请你食饼，一张够唔够？唔够俾够两张，咁好 happy 啊！但系点不知中哥攞饼一 沓都冇用， 系咯、啊。 咁啊难搞咯。 你两个讲得咁轻，口爬轻轻。你两个结婚嘅时候都冇问我一张够唔够嘅，都系俾一张我嘅啫。有冇话中国 心意 一张够唔够啊？咁样冇讲过你两个。 咁我就知你够咯，就系感觉到识你咁耐，知你够啦，就系识你咁耐，知你够。 一张够 系啦，唉，实有机会嘅， 系啊。实有机会， 过年嘅时候俾多几张咯。过年嘅时候俾多几张咯，系咪先？俾卡冇话咩噶，但系你俾着呢啲就麻烦啦，系咪先？ 琴日就系洗版咧，就系话大部分我睇过咧，都系不断碌落去。哦，啲饼卡点算？ 系啊， 饼卡点算咧？咁咪冇得点算咯？ 系啊， 系啊，真系冇得点， 真系冇办法嘅。 而家睇翻就系。究竟點樣殺常我都唔知點樣攞。係 啊，咁可能消委會睇下幫唔幫到手，或者政府嗰啲各個部門。係啊，因為有其中。 琴日都有提過話如果係用信用卡買嘅，咁你睇翻嗰個幾時買啦，有冇單啊？咁睇下會唔會信用卡公司可以截到條數。 另外，正話歐都講咗，俾咗出去，你已經收咗啦。 係 啊。咁你收咗嗰張餅卡，咁點咧？即系嗱，唔系我买嘅，我收咁啦。 我谂就换饼嘅啫。 系啊，咁点咧？我为咗一张饼卡，我又要搞。 冇噶啦，你一两张嗰啲，所以未话俾一张你咯。我都惊，如果俾两张你啊，你啊抌心噶啦。 唔好搞到中哥嘛。 系啊， 系咪先呢啲嘢？ 嗱，讲一个事例啦。嗱，好少揸住份报纸读啊吓，咁啊同大家讲下。嗱，十一月中结婚嘅一位朋友啦，化名 Yanny 啦，咁啊佢七月嘅时候喺婚展咧就买咗201张咁啊。即係又出頭嗰啲啦，好易頭啦，咁201张，每張50蚊嘅餅卡咁樣，咁啊買嘅時候有65折，咁都用咗成6000几蚊嘅，嗱大拿拿6000几蚊變咗廢紙咧，其實又好心傷。 如果佢未派出去咧，又係頭痕喎。佢未派出去咧，即系话其实佢要重新买过。 吓，系啊系。 佢派出去都唔好意思啦。 系。 佢派出去随时可能佢谂住即系要对得起人哋，佢重新再派过都唔出奇。 系啊，不过都当中佢都好嬲啊，嬲到点样咧？佢话其实饼铺咧都有机会全心欺骗，中秋前咧仲卖紧月饼啊，中秋之后就结业咁样啦。咁呢啲苦主永远讲嗰啲说话都系比较心伤少少嘅，咁都系明白嘅。咁又亦都系争，咁你咁突然即系。旧时弥敦道嗰几间海味铺都会同你讲，天天最后今天咁先有一两个礼拜走赚啦。你而家 我听得最多嘅就系最后七天啊嘛，或者见得最多最后七天啊嘛， 见咗最后七年。 我记得嗰时咧，又系有间西饼铺，嗱，我唔开名啦。嗰时都系话有七日时间。到我哋就 sorry 啦，唔玩啦。有个超字嘅咧， 有啲咩？ 我印象之中，印象之中， 有啲咩换嘅就快啲换咗佢。 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阿妈咧带就带住我细路仔嚟六七岁 排队换饼啊嘛。 系啊，咪拖住我。喂，你中意食咩？ 我仲记得嗰阵时报章仲挤提去到形容大家去提饼啊嘛。 系啊，提饼即系嗰个情况好似放题咁，因为我好中意食西饼，其实我唔知你两个中唔中意食啊。 当时即系唔好话当时，而家都有啲人你唔会即系收埋好多饼卡，你未必会。俾人嚟噶嘛，即系我可能你又俾一张我，你又俾一张我，跟住咧我又食唔晒，于是乎你屋企慢慢你就会累积咗一沓，即 系系啊病卡。 咁嗰一次咧就系点咧？俾人你都要换噶，咁好有啲人咧就系唔好理咁多，换晒先。好啦，咁佢真系换得晒翻嚟，屋企就冧咗成冧嘅西饼，真系好似开饼铺咁。 都唔知点食啊！ 咁咪派俾人咯。如果食唔晒就真系 sorry 啦。即 系会唔会有啲人话系咪散水啊？其实唔关事啊，系咪？唔关事啊，纯粹太多呢啲病卡啫。咁啊，有机会大家都即系叫做留意一下啦。呢啲情况即系都系惨嘅。啊，食够饼啦，朝头早吓。 面对面一早听不见声音。就算没拥抱，不想对冚，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见人，只愿才被困。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 给他足够吗？尽量继续演吧，贱卖这情歌，谁更加？又有旁观者担心我伤心，像兴奏挤出经典快感。我是应该找心理医生，我仍觉得绷紧，笑容变了商品，我嫌我很低等。一刻怨恨，一刻抱憾，一杯一杯我饮，想起那日家中有人，寂寞才剧真。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面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自卖这情歌，谁定价？沉默便拒绝他来沙哑，我为何沙哑？情人在那日以后并无回家，我也不惊讶，几多个晚上等你回来，背影在楼下，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 7:55，林峰楼下有人。 喂，有啲嘅 station 嘅 tour 咧，其实即系啲噱头都几得意，即系睇到我都觉得几特别。不过有机会都想试一试，因为我自己本身几中意飞机嘅。即系你我以前细个即系仲喺启德嗰个机场喺启德嘅时候，我都好中意咧望住啲飞机，即系周围睇，觉得真系震撼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喺香港嘅一个 tour 啦。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佢除咗同飛機有關之外，佢更加咧係可以俾你去到參觀咧，就係唔同型號嘅飛機。咁你首先，譬如兩日一夜嘅 tour 咧，咁佢會睇一架細啲嘅飛機，跟住再睇大啲嘅飛機。咁一定係一指定動作，你可以入去駕駛室，跟住咧影下相啊，又喺個引擎前面影下相啊。跟住佢又會有人同你講解一下一啲飛機嘅嘢。好啦，呢一 part 咧，我覺得都係普通啫，因為你講到明係參觀飛機嘅話，你一定係有呢啲嘅即係指定動作啦。 其實唔簡單噶， 都已經唔簡單啦， 好難得噶，係啦，即係可以入去咁近距離睇。 因為駕駛室咧，其實就行人免進嘅，平時一定行人免進嘅。咁你可以去到參觀，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啊，係咪先？好啦，跟住另外個重點係咩呢？另外重點咧就係佢可以俾大家咧去到參觀咧佢哋嗰個嘅叫做飛機維修庫。 呢個又 係 啦， 呢個咧就真係比較開始特別啦。佢特別嘅原因就係你就算你相機都好啦，你唔會見到一架飛機整緊維修緊嗰個轆噶嘛。咁佢咧就會有啲專業嘅飛機維修人員咧，就真係好似有一個 tour 導師同你講解一下啊。呢架飛機要需要啲咩事？佢頭暈身興邊一橛咧需要去到維修。然後咧佢就會同你講解咯。啊，我哋會用啲咩工具？然後會展示俾你睇所有咧佢哋飛機維修嘅工具啦。這個、呢一個咧好特別啦，因為我哋喺屋企咧。你砌模型又好，或者修理電視都好啦，當你曉飛都好啦。你飛機嘅工具咧，同我哋一般整電視、整電器嘅工具咧， 一定唔同啦。 其實一定係第二個樣嚟嘅。 不過都有士巴拿， 都有士巴拿， 呢啲一定係啦。絲母呢啲基本嘢嚟嘅，係啦。 咁啊，仲有啲咩特別嘅工具咧？咁大家就要有興趣就自己去。 我好中意聽啲維修人員咧講嘢嘅，即係譬如你去到車房嗱，兩位都有整車嘅經驗啦，有陣時咧。整車啲師傅咧， 我冇整車嘅經驗，我俾架車人整嘅經驗好多。 你唔會企喺度睇，我會， 我都會。 咁通常師傅都話：，行去飲杯茶先啦，或者聽日先翻嚟啦。 我唔同啊，我會借啲椅同啲師傅傾偈，佢企喺度同佢咩噶傾下偈。 勉勵勸費事你喺度冒住曬啦。但我咧同小白都有一個向心，就係想啊瞭解一下，因為咧啲維修師傅咧，如果佢係講到嘢 talkative 啦，即係我哋白啲講，啊都幾能夠吹水喎咁樣咧。其實咧你好多嘢可以知道。 係啊， 佢咧就會同你講咧，就係話嗱。出面呢如果你返原廠整呢佢成嚿換㗎啦。我呢度呢就換咗個絲帽。 就 OK 啦。 但我換個絲帽要兩個鐘㗎。但我都幫你換。即係好型㗎。即係其實佢哋係藝術家嚟㗎嘛。咁我又真係講得啱喎。如果你返原廠整人哋成個部件換㗎啦嘛。佢仲同你扭扭扭零零零㗎。佢唔會㗎嘛。 同埋有啲師傅呢好大方嘅。即係我認識嗰啲呢佢直頭話俾你聽佢會點整。話俾你聽咩事而家要換邊一嚿嘢。跟住嗰嚿嘢直头系又喺你面前又落 order 又剩咁样嘅，因为佢都唔怕你咩会唔会偷佢丝啊？学咗之后自己整，佢都唔使惊啦，系咪先？大把生意。咁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学咗啲嘢或者睇呢啲叫维修嘅嘢咧， 系啫，你学唔到整飞机嘅，整飞机要读几年嘅， 真系可以令到自己咧，即系。大開眼界，咁所以我話，如果中意飛機嘅朋友咧，都可以即係望望到佢哋嗰個維修嘅情況都幾特別。同埋咧，佢呢個 tour 咧，呢個 tour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之後咧喺完之前咧有一個咧紙飛機大賽， 即係掟嗰啲鬥飛得遠嗰啲咁樣。 咪有好多世界紀錄咧，話俾你聽，點樣嘅折法咧係可以飛得最遠， 係啊， 有啲折法飛得最高嘅。咁佢咧就嚟一個紙飛機嘅飛機大賽，我覺得幾得意喎呢個。 幾有噱頭啊！ 係啊，幾有噱頭喎。 簡簡單單又幾好。 係啦，咁而且你又可以自己接一架飛機，咁你可以即刻上網學咧。呢個都可以同聽眾分享。其實上網咧學到接嘅飛機咧，即係十幾款。佢有啲話俾你聽，係教埋俾你，就係點樣嘅方法可以接到全世界飛得最遠嘅飛機嘅。好難接。 嗱，接飛機好啊。唔好放飛機。 系 啊，約咗人記得準時啊！ 啊 好睇睇天氣，今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咧大概35度啊！依家29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53%，注意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发电的公司设定收入上限，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炼油产生的超额利润征收至少33%的税。欧盟委员会说这两项措施将可筹集到大约1400亿欧元资金，又说对巨额收入设置上限将促使利润高的能源公司帮助陷入困境的用户。欧盟委员会这项提案需要得到欧盟多数成员国支持才能够通过，欧盟能源部长本月底再开会讨论。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1点，升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79美元，卖出1697.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3，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上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榕龙居较早前咧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啲车咧就已经系埋咗路肩，咁仍然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啦，星期四嘅早上，除咗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出咗嚟咧，我哋嘅财金嘉宾亦都准备好啦吓，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总啊，欧你哋好。 系嚟到星期四咧，睇睇琴日港股咧麻麻地，咁啊港股咧失守咧19000点嘅关口啦，咁啊好多大行咧都话大家咧投资股票嘅时候都要审慎一啲，咁啊呢个都系不争嘅事实啦。嗱，年头到年尾，依家差唔多去到九月中啦，睇到大市咧都系挫上挫落咁样啊吓，唔能够做到个持续嘅升势。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特别系美国方面啦，咁啊 PPI 又出咗啦 ，CPI 又出咗啦，点样左右环球嘅金融市场嘅表现呢 Dicky 交俾你，唔该晒。 好啊，咁啊，头先欧都讲咗啦，就系有两个好重要嘅经济数据好重磅嘅，就系讲紧咧美国嘅消费物价同埋生产物价指数啦。消费物价指数咧就令到个美股咧喺在之前个交易日咧就系大跌咗落嚟，咁亦都拖累咗我哋嘅港股啦。咁但系生产物价指数咧相对地咧就系一个比较系令到股票市场未至于话好乐观情绪，但系都起码冇咁恐慌嘅数据。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喺20、21号咁联储局又会议息会议啦。即系其实只不过讲紧喺几日之前咧，大家就会谂好啦，联储局开会啦，又开会啦。啊，上两次咧都系75个点至咁加噶，咁今次会点咧？好啦，都有機會加75，但係呢加半厘嘅呼聲啊同呢一個機會率呢不嬲都會覺得係高少少。咁但係殊不得知呢就係尋日呢就係個港股點解會跌咁多，就是、因為在之前呢美股嘅暴跌啦。咁原因就因為呢美國嘅 CPI 呢出咗嚟呢竟然係增長 8.3%， 比預期 8.1 多之餘呢，雖然呢即係呢一個數字上高呢就係按年嘅感覺好似就有少少回落，但係其實唔係嘅，按月呢係回升嘅。仲有呢就各個嘅環節呢就唔係定係能源油唔油價啦，因為呢佢入油呢就啲又平咗嘅，但問題除咗油價之外呢，其他所有環節食物啊跟住呢就醫療嘅開支全部升曬上去，咁好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就大家會好擔心嚟緊加息嘅幅度同速度同個步伐，以至到最終幾時先至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見頂呢，咁可能就要去到成4.5%啦。仲有呢嚟緊呢喺20、21号呢次議息會議呢加幅呢可能達到1厘嘅機會率呢，亦都即係呼聲嘅開始越嚟越高，呢個係從來都唔係之前嘅一個嘅選項嚟嘅，之前係57，而家呢係100。咁仲有呢呢一個前財長薩默斯呢就話，如果假如要將聯儲局今次呢個議息嘅會議嘅加幅真係要作一個選擇，唔係愛唔係話幾多萬年，係講緊究竟係50点子定係100，佢會揀100，咁就即係話都好大件事啦。咁好啦，咁但係嗰個生產物價指數頭先我都提到呢就係、是叫做係呢有個回落啦，生產物價呢上個月呢同埋按年呢升幅呢都係一年以嚟呢就最細嘅，咁即係好啦，即係從生產嘅價格層面上高呢個通脹壓力呢就唔係咁大。咁啊呢一個勞工部公布嘅數字嚟嘅，呢個就八月份嘅即係 PPI 呢咁按年嘅升幅呢 8.7 低過預期，按月呢亦都連續兩個月跌幅呢亦都係即係話即係 0.1， 咁啊都係同預期差唔多。咁啊所以呢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咁即係話又唔係一面倒喎，又唔係全部呢都顯示嘅通脹壓力好勁喎，咁就即係好啦，咁啊跌咗咁多定返少少先啦，咁樣咁就係你話好啦，外圍都叫做定咗，咁會唔會港股都又定返啲呢？咁寄望係咁樣啦，因為呢話曬尋日呢亦都再試過呢就上次嘅低位就係18800点啦，咁真係試咗落嚟㗎，穿一穿添㗎，其實亦都咁睇下可唔可以在这个水平撐一撐住先，正所謂呢個股市就都有嘅，聽我又講㗎啦，今日呢呢個水平嘅聽日呢就唔知後日呢就一定唔跌，因為星期六嚟嘅。 係總之風高浪急大家睇路咁樣啊。 係啦都真係 呀。係呀，問 Dicky 另一樣嘢，嗰個關於騰訊700仔，但係我又唔係問騰訊，因為呢 而佢而家咧就傳啊，佢旗下嘅騰訊音樂咧就會有機會咧就最快下個禮拜咧就喺香港第二上市啊。點樣睇咧？騰訊音樂， 嗯。 好，腾讯音乐而家就本身喺美国上市啦，咁过去呢段几长嘅时间，其实股价都受压啦，咁同埋亦都系啦，大家都知道，如果一只净喺美国上市嘅股份，其实都真系危机已经已在前面噶嘛，即系、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万一啊，而家话就话嚟紧，唔系、审计啦，嚟紧啊，美国嗰啲审计嗰啲嚟香港啦，睇啦，咁睇啫。唔係話睇完就一定冇事噶嘛，呢個係個重點嚟噶嘛。咁仲有中美嘅博弈，大家都知由來已久，亦都係繼續纏繞不休。因為淨係嗰啲晶片嘅法案啊，之後咧又有呢、這個生物科技嘅法案，即係講緊美國啊，即係講緊拜登大不一揮嗰啲即係行政指令 executive order。咁冇計㗎啦，即係繼續都會係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如果而家要即係。盡快去搞啊！即係嚟香港兩地同步，第一又好，第二又好，總之唔好理咁多啦，整翻上市地位先啦。咁一定係安全啲嘅，呢、這個肯定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冇憑之怪，之憑冇怪咁？咁好難講啦，因為咧，即係而家騰訊面對緊嘅其他嘅問題咧，就包括係南非嘅股東就日日都沽緊㗎啦。其實都睇到，雖然咧呢一、這個權益披露就唔係日日有顯示，就顯示咗一次咁大把啫。咁但係我都曾經都解釋過啦，唔會日日見到㗎，因為個申報機制橫越1%，即係一個百分點咧，先至會睇到。咁但係睇得到啲盤，睇得到佢已經申報過，即係都係一路喺個市場度沽緊貨。咁但係佢咧。亦都咧，即係講騰訊，亦都係不斷咁喺度回購緊嘅噃，係好勤力嘅喎，每日咧，每日啊，連續好多日㗎啦，三億幾咁樣去回購住，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有個即係好大嘅力量咯。咁所以點講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呢兩個消息咧加埋一齊嚟計咧，即係都叫做有少少即係即係憧憬嘅憧憬嘅作用啦，不過睇翻即係外圍美股時段咧，佢嘅股價就即係講緊 Tencent Music 啦，又唔係話點樣好飆青，即係升少少咁解嘅啫。咁所以可能或者都係覺得，大家都覺得都預咗會發生㗎啦，呢單嘢都即係變就唔係好似以往咁，哇！即係翻嚟啦。回歸啊，咁跟住就大炒特炒，就已經冇咗呢個情況咯。 咁啊，睇下呢個禮拜有咩板塊可以抗跌啦。咁啊，最叻仔跑贏好似就係煤炭同埋咧電力股啦，即係中資嘅電力股啊，講緊。咁嗱，除咗呢兩個板塊叫企得穩之外咧，咁啊 ，Dicky 究竟喺個股海入邊啊，散户有啲乜嘢可以做下功課啊，或者睇下喂有啲咩板塊可以睺下咧？呢個禮拜跌咁多啦， 係啊，歐頭先你都講咗啦，一啲相對你抗跌力比較好啲嘅板塊啦。咁仲有一個嘅就係啲即係航運相關嘅股份啦。不過航運相關你要睇佢做乜嘢啦。即係運呢一啲話啲液化天然氣呀咁啊，梗係會再好啲啦，政策都實惠。咁跟住。乾散貨啊，咁都係，因為嗰個運費指數，即係嗰個波羅的海嗰、那個乾散貨指數亦都反彈咗啦。咁當然即係明顯地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受咁講航運就係有啲以偏概全嘅，即係航運都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嘅，有啲係做集裝箱，有啲咧就係運呢個乾散貨，有啲啊頭先講液化天然氣啊、運油啊咁有啲係做貨櫃碼頭，咁啊即係都幾不盡相同。咁但係呢段時間就即係呢個板塊，尋日嚟講。都是叫做有啲抗跌力咯，咁同埋而家都係啦，即係始終咧，即係風高浪急得嚟咧，其實都係嗰句嘅，即係恐慌時，股神都教我哋要吸納噶嘛，唔係恐慌時先嚟拋售，不過都要即係揀啱板塊咯。咁所以即係暫時，如果呢一秒鐘咧，即係喺所謂嘅中美嗰個博弈嘅風眼裏邊，或者係唔好話風唔風眼啊，直情有關於呢件事上高咧。可能都會係論盡啲嘅，即係所以講緊嗰啲生物科技啊、晶片啊，或者係一啲AI 啊，即係總之有機會俾佢打壓嗰啲都會差啲㗎啦。咁所以就真係完全係內需嗰啲，咁就會好少少咯。嗰啲就會等疫情受控啦、限電亦都限完啦，咁慢慢內地嘅經濟正常運行翻，仲有好多積極嘅貨幣財政政策幫下，咁呢啲就會。即係嗰、那個即係贏面就會高少少 啦。咁直白啲問啲啦 ，CRO 嗰隻藥股去到50蚊，係咪都唔好掂住啦？咁平係嘛？ 即係嗰隻藥股就令到好多朋友都好失望嘅。咁其實咧喺我日前某報章嘅專欄咧，我都好詳細咁分析咗噶啦。咁當然兩隻啦，即係都可以講嘅。 即係話曬都人哋都係成分股嚟嘅。咁藥明生物，因為其實即係同埋藥明康德，咁一隻咧就係、是、簡單啲講咧就係、是、生物科技嘅就係藥劑劑，另外一隻咧就係、是、一啲化學嘅劑劑。咁好啦，好複雜喎、哦，點搞啊？咁嗱，總之而家拜登講生物嗰樣嘢咧，打壓咧就可能會個力度大啲，因為即係佢要鼓勵扶持去美國呢類型嘅企業啊嘛。仲有有啲論盡就係話，好似譬如話藥明係咁樣啦嚇，好大部分嘅生意咧都即係超過半或者近半咧係北美洲嘅。咁跟住咧，佢啲生產嘅工藝咧，即係簡單啲講，你要啤啲嘢出嚟賣俾人咧，咁你都要有啲生產嘅工藝㗎。咁嗰啲嘢咧又要同美國入口嘅，咁即係比較論準嘅。即係你啲即係話設備，你又同人訂，你做完啲嘢又賣俾人。咁幾輪盡先得㗎？咁所以即係五啊蚊，咁係咪就已經係好抵買呢？即係我見到即係再之前一日嗰個沽空嘅比例好高咯。咁所以康德就彈翻啲，因為實際上就個影響就冇咁直接。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喺而家呢一刻就即係都係就咁睇住單日嗰啲即係資金流向去短線操作下就 OK。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個基本面，始終都係改變唔到嘅兩個事實，就係頭先我提到嘅，就係話你設備要同人買即係貨品咧，又要賣俾人，咁呢樣嘢如果人哋要制裁你咧，就真係企咗喺度啦。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多做功課嚇，好似 Dicky 話齋，如果做短線操作咧，都去諗下，哇，中長線個 fundamental 基本面就爭啲啦嚇。仲有角度啊，咁啊，聽日再同阿 Dicky 再傾偈咯，好嘛？咁樣，唔該曬， 唔該曬 Dicky， 拜。 你做乜咁攰啊？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挂住讲股票，争啲唔记得做优惠。头先想一路讲， 有啊， 啱咯，赚咗钱再悭埋钱啊！ 唉、哎，真系要悭啲钱啊！ 但赚咗钱仲要悭钱， 赚咗钱再悭钱，你嘅财富更加多嘛？ 系啊， 咁要啲财富摆喺度，就系谂住有财富就系谂住可以乱咁揈。 有财富嘅时候，你可以再揈多啲，系咪、 嗯？ 有啲位啲优惠咧，你有咗钱你就可以使多啲，使、嗯、得越多咧就又悭越多， 又开源又 热流啊！ 咁就啱啦。 好想透過呢個環節同大家講啊！ 犀利 嗱，早兩日咧又話買部新手機啊，大花筒啊嘛， 係啊， 好啦，咁啊，依家咧嗰個品牌咧就年底嘅時候咧就推出呢、這個佢嘅手機啊，借俾你租任計劃 哦， 租任計劃嚇， 嗱、啊，終於都有啦， 十四代年年換新機都不是夢， 嗯， 因為你租啊嘛，係咪先？嗱，兩位對於租嘢點睇咧？ 咁你住嗰層樓？好多都系租噶啦， 系啊系啊， 又系咁， 系啊 ，OK 啊。 有啲人揸车咧都系租的， 租嘅系， 因为我唔未必日日揸车啊。 其实租车都几好，你可以试下唔同车，我自己觉得吓、啊， 但系都贵噶， 系啊， 都贵。 即系租车嘅成本系贵啲嘅， 系噶， 系啦、嗯啊。如果你话电话嘅话咧、 嗯， 如果我嘅心态系谂住我租一年，跟住换机，跟住就第二年就真系换咗第二部嘅，咁我起码我系用咗一年，我唔系话每个月去到换机嘅话咧， 系，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嗯， 因为你一年嘅时间，你可能已经有啲人啦会觉得啊换咗啦呢部机， 系， 我亦都好想换啊，我又唔想攞咁大笔钱嘅时候咧，其实租可能真系一个出路， 譬如呢啲啦，咁或者以前有租书啦，漫画书又好，书本又好，租书啦。租唱片啦都有啦，即係自己翻去聽下先咁、 租錄影帶啊， 租錄影帶啦， 金絲影。 但係咧，你租電話咧就會牽涉另一個問題，就係個私隱。 係啊， 因為始終數碼嘢咧，你用咗喺個電話度，你知而家我哋好多嘢都放咗 原廠設定咯。 嗱， 一有啲咩就原廠設定， 即 但你入面有資料嘛？即係譬如你想記錄一啲嘢，哦，譬如啊有啲 number， 我頭先聽完一定得㗎啦咁樣。哦，租部機。咁你一 trade 咗就冇咗噶咯，你谂下。 睇得太多嗰啲咧，叫做咩？你话特务片又好，咩片都好啦。嗱，佢话你跟咗啲咁样，做咗咧，咩都洗晒噶啦，冇嘢啦。咁跟住咧，你去到嗰啲好劲嗰啲黑客嗰度，点洗到啊？嗱、啊，嗱、出翻晒嚟啦。即系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情节噶嘛。咁我又唔熟 I T 嘅嘢，即系我未去到咁深层次。咁、样究竟系咪真系洗得到啊？定还是系？ 啲人只要撳幾個掣又睇得翻曬嘅咧，你唔知噶嘛？ 呢個都真係唔知喎。嗱、我都覺得咧，原先推呢啲租借計劃咧，喺其他方面係 OK 嘅。譬如你露營裝備，你咪租咯，你屋企擺嚟做咩啫？單車你咪租咯，你估屋企好多位咩？係咪先？即係譬如頭先都有講，但係咧手機咧，好多人都會傾向買。咁咧佢都唔係傻豬豬嚟噶嘛，即係呢個生產商，佢點樣利有你？而覺得呢個計劃係 work 咧，嗱頭先鍾哥講嗰啲弊點啦，佢有啲嘢利有你，佢利有咧就係佢有啲雲端嘅 service， 譬如 iCloud 啊，譬如佢啲嘟嘟 music 啊，嘟嘟 TV Plus 啊咁樣，啊佢就喺個租借計劃嗰度咧，俾埋呢啲 service 嚟， 哦， 咁咧 套餐 係啦，變相咧就覺得哦，我租部機 好似抵啲添， 我有嗰啲嘢睇，有嗰啲嘢聽，因為嗰啲嘢聽嘅嘢或者睇嘅嘢。本身你已經 extra 俾緊錢㗎啦嘛，即係佢就用呢一下嘢咧掹一掹你三尾，你就覺得啊租都可以諗下喎，因為原先咧大家就好多人都唔諗租㗎啦，講真香港咧就是一個頗為富裕嘅社會嚟嘅，好老實講，咁你就算買唔到你都有其他方法，即係分期啊，剩下我哋有消費券啊咁樣，即係你係容易。Which end 到一部新手機嘅，講真，即係對比啲第二、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地方啦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外國咧就會呢啲租借嘢咧就會盛行啲，香港就冇咁盛行，因為中國人嗰個社會都係、我有我自己擁有啊嘛，我借俾你，唔得咁樣啊嘛，即係意思係咁，所以佢就有埋啲 service 啦。喂，佢好似話咧嚟緊連手錶都有借，手錶你有冇興趣借啊？ 冇， 手錶真係冇啊， 一樣都 係 嗰啲數碼嘢啊嘛，我都冇大興趣。 但係手錶你又可以，即係譬如出 trip 啊，或者做譬如一兩個禮拜，即係持續地運動，咁佢嗰個運動功能都好強噶嘛，你知道？ 係， 即係佢嗰個智能手錶可以幫你測到心跳啊、跑步速率啊， 都快冇電。 系嘛？ 唔同，系咪唔同？ 死月， 但有冇分第几代噶？嗱，我就冇乜点戴嘅呢啲智能手表，有冇分第几代？ 佢而家嗰啲咧，顶笼都系几日嘅啫。咁但系其实讲紧坊间嗰啲叫做运动手表咧，系一个星期唔使插电嘅。咁、你一个星期唔使插电，佢仲有长期开住个 GPS， 佢都仲可以 search 到你，又有心跳又 可能 咁 样。 嗰只嘅数码手表咧，即系嗰个品牌嘅数码手表，佢本身个 function 系多啲嘅， 系啊， 多咗 系嘅，系啦，系啊，即系佢除咗运动之外，佢仲可以做埋其他嘢， 可以通讯。咯，即系譬如我知道你讲咩嗰个运动品牌，譬如 G 字头嗰啲，卖到五六千蚊嗰只，咁梗系人哋求生用到个几两个礼拜，一个月都用到啦，随时 系 咪先？但你唔同啊，嗰只冇得打电话嘛。你而家你中意 WhatsApp 又得，你中意倾偈又得，依家嗰个智能手机，咁啊，所以大家有唔同嘅 plan 啦，咁啊，租又得， 自己 系啦，买又得啦，都系嗰句啊， 睇住自己荷包去决定 啊，呢个系最紧要， 系咪？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考虑下啦，呢啲资讯有机会啊，带多啲俾大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最近修复的东部战略城市伊久姆参加升旗仪式和唱国歌。乌克兰副外长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行动中，自本月初以来已经修复大约8500平方公里土地。位于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是修复的最大城市之一。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蓝黄色国旗已经飘扬在脱离占领的伊久姆，亦将飘扬在每一座乌克兰城市和村庄。乌军的行动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前进并迈向胜利。瑞典首相安德松承认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宣布将会辞职。安德松当地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说，虽然仲有选票尚待点算，但明显右翼阵营将会以微弱优势取得国会多数席位，他星期四会请辞。至于已经点算的 99% 选票，在国会349个席位中，右翼阵营将势将获得176席，超过半数。作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安德松说，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他会继续领导过渡政府。他对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深感不安。

在都市生活呢，其实生活可以话好紧张，好大压力啦，有时都应该要舒缓一下，呢一只歌绝对帮到手啊。新登场占第十位 Alima， 再加埋 Selena Gomez， Calm Dow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系咪曾比特。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嘅，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 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香港过年嘅时候有啲贺岁片咧、以前就好兴大堆头，即系群星拱照，有咁多明星得咁多明星，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咁拱晒出嚟。总之就甚至乎去到临尾客串嗰啲咧，都要即系一扎人走晒出嚟、总之要好喜庆，好多人嘅。咁就调翻转头喎，咁好多时候有啲戏咧，好少人做嘅啫，三几个做完一个戏，系啊，真系三几个做完噶啦。咁当然啦，点解会有一啲咁少人做嘅戏会出现咧？其实我觉得咧有两个好简单嘅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控制成本。人少啲，俾嘅钱自然少啲啦，因为你卡士费其实都几贵噶嘛。咁另一个咧就系、喺一种演技嘅展示，可能我执咗一个明星翻嚟，佢好劲，佢一个人已经可以由头孭到尾。而通常咧，通常做呢啲戏嘅巨星们咧，呢、這个戏攞奖嘅成数几高嘅，因为冇嘢讲咯，由头到尾睇佢一个啊嘛，睇晒啦咁样。咁所以今日想讲下，你哋睇过有边一套戏？人少少做晒嘅，但系咧又会好好睇嘅。 哦，我细个嘅时候，唉，我用我细个添。其实有套日剧《同一公蟬下》嗰啲，其实人都唔多噶。 同一公蟬下算多啦， 算多啊， 几兄弟姊妹，唔系好似五个定六个嘅。 但系其实都系净系得嗰五个六个咯。 嗯， 系啊，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剧咧，我自己觉得都几好。但系如果你话人少咧，我真系即刻脑入边谂到一个。一套电影咧，就系嗰套127小时咯。 一二七小时， 一二七定一二八，我唔记得。 一二七，詹士法兰高 系啦，系啦。咁嗰、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又中意啲山艺嘢啦， 咁样 系啦，又中意自己行啦。咁其实佢嗰个经历咧，对于我同我好多嗰啲行山友嚟讲咧，系即系一个几大嘅反思。 嗰套好似系真人真事改编， 真人真事改编噶，系啊。咁你谂下，其实佢用嘅人有几多？佢当然佢前面同后面都会有其他人喺度啦，即系都要讲佢出发噶嘛，都要讲拜拜噶嘛。 系啊，你记得小心啲啊，嗰啲咁啊，有啲伏笔咁样啊。 当然你话嗰套戏系咪一个人啊？咁你临尾嘅时候，佢咪有啲人去有啲喺张相里边出现嗰啲，嗰啲唔计啊。咁其实大部分时间 系啊， 真系得佢一个。 大部分都系同一个景。跟住同一嚿石， 喺一個客房， 喺一個客房，然後同一個演員，你不斷喺度睇佢咧嗰種掙扎啊，同埋睇佢嗰個內心嘅鬥爭，即係點樣去到處理佢隻手攝住咗呢件事咧咁樣。 其實呢啲戲好難搞嘅拍嘅， 好難搞。 正話都講咗，人啊得一個， 同埋我睇 得一個。係 啊，我睇嘅時候咧，其實第一眼咧，我當我未睇到戲嘅時候咧，我 淨係知道故事大綱， 嗯、 我第一樣會諗嘅嘢就係、是，哇，好唔好睇㗎呢啲戲？ 嗯，即係冇嘢睇嘅喎，係咪啊？ 套戲都可能會幾悶嘅喎，你淨係講一個人點去同自己傾偈啊？呢、嗯、啲都幾悶嘅喎。咁但係就終於試咗睇之後，發覺都唔係太差喎。 係啊，所以都幾考導演嘅功力㗎。 係啊， 同埋個演員吸引力 係啦， 呢、這個又係 做得好唔好啊？即係你明明痛嘅。咁佢哋都即係做得痛先得㗎，即係令到我哋都會產生一個共鳴嘅喺演，因為佢演技而感覺得到嗰種痛嘅，係呢個好緊要啊！ 係，詹姆斯·法蘭高都好似因為呢部戲而提名咗奧斯卡啦。咁雖然冇攞到影帝，不過都係一個肯定嚟。 係啊，係啊，係啊， 對於佢嚟講都一個躍進啊，嗰個位。 係啊，係啊，啊不過依家又冇咁多產喎，即係對比舊時後生， 又停咗喺度一陣啦， 揾夠啦， 唔係好多其他原因， 係好多其他原因嘅，荷里活嗰啲巨星成日都係咁 嘅。 咁啊，有啲感情问题啊，有啲自身问题啦、 啊。 我啊记得李安嗰部《狮子》嗰部戏，记唔记得？即系有个印度人，有个狮子。 哦，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嗰套系 C G 噶嘛？ 其实好好睇，我觉得。咁、当然有好多人就话啊，即系狮子又代表边个？究竟啊，嗰、那个细路仔最后系咪真系？ 狮子定老虎啊？就系 老虎， 系咪真系杀咗个 friend 啊？定点点成成啊？咁样嗱，呢啲就有唔同嘅 解 读啦。因为你睇嘅时候，真系当童话故事咁睇、我觉得都几童话 feel 噶，意思系。咁、当然亦都你一定嘅历练睇到嘅嘢，同小朋友又去睇系好唔同啦。咁如果你年轻啲，你咪觉得一个漂流嘅故事咯。你年长啲，你咪觉得 另一个体会噶啦。 系啦，你觉得、每一样嘢都啊咁人生嘅咁样，咁哲学嘅咁啊，呢啲有唔同嘅上网自己补完啦。不过嗰个咧，印度裔嘅男仔，我估系印度裔啦，即系南亚裔、印度裔，即系总之同唔系华裔啦嘅一个演员咧。其实佢都劲 啊！佢好似最近翻出嚟拍戏， 系咪啊？我以为我真系以为佢揾够，因为佢拍完嗰部之后咧，佢真系冇乜点拍戏。 我但系唔好意思，讲真嘅，我最近好似见过佢有参与另一个制作， 系咪啊？ 好记得边一 嗱呢个《少年派的漂流日记》咧，其实我自己咧头十位嚟嘅人生，因为首先嗰个演员咧唔系一个星级嘅演员啦，即系你话、 就是、 你好似汤汉斯，喂佢主要一个人点做，攞住个排球。即系 Wilson 啊， 成啊，咁啊，因为人哋好戏啊嘛，系咪先？即系演艺嘅力度或者演龄有翻咁上下，但系佢好 fresh，但系佢又做得好好。咁我觉得同埋好多绿幕咧，其实佢真系对空气做戏噶嘛。咁所以我都几欣赏呢位演员啦。 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一个有份量嘅或者嘅够演技，即系演嘅能力强嘅、自己做，梗系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好戏。不如即係好卡士，不如好演員嘅。即係你嗰只要嗰個卡士，即係當然係佢有一個名望，你賣條片出去嘅時候，你可以賣多啲錢啦。但係如果個演員個能力係強嘅話咧，其實好多嘢反而睇戲嘅時候，你會覺得呢套係好睇嘅。咁所以譬如我之前拍《獅子山》啊，都係嘅嘛。咁其實最緊要係嗰啲演員啱唔啱用個角色，啱唔啱個戲。緊要於係咪嗰個卡士嚟嘅？嗱咁啊，講翻譬如話，今日有幾套戲都想講下，都係一個人孭飛咁滯啊！就正話我講咗一套啦，阿湯漢斯嗰度 係 劫後浩劫重生啊，香港好似譯做嚇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 係咁咧？啊，要揾翻個 劫後餘生啊， 劫後餘生， 香港譯做劫後餘生，劫後重生啊，劫後重生，卡薩威咁啊，一個人流落荒島啦，好多年啦，對住個排球，那個排球叫做 Wilson。咁大家都好記得，你就算唔記得湯漢斯都會記得 Wilson 嘅，好好得意呢個。咁就係由頭到尾一個人做曬啦。咁大家睇嘅時候唔會悶啦。你又睇到咧，湯漢斯為咗呢個戲咧，由最初嘅肥肥仔仔，跟住一路減磅減到喺個荒島咁多年，好瘦， 即 係瘦到 嘢食啊， 係啊，瘦骨嶙峋。你睇到，因為佢中間嗰個製作就差唔多講咗，佢中間停咗唔知8-9个月啊，就等佢減磅咯。呢度減到，跟住得啦，先至再拍後面嗰節。咁跟住後面就佢太太又翻出嚟，嗰度已經係最後嘅尾巴少少啦。咁呢套嘢就純粹咩都唔好講啦，淨係睇湯漢斯，即係睇佢自己一個。其實佢另一套 Captain Phillip 唔係阿金啊， 阿金 其實雖然佢身邊好多人出現，其實都係一個嘅啫，都係睇佢一個。 即係佢有套咩飛獵船長咧？都係睇佢一個，其實湯漢斯好多時候都睇佢一個， 或者而家啱啱做嗰個《木偶奇遇記》真人版， 係咯，又係 我咪睇佢一個。 你咁樣講好似 好闷咁，我成日都睇佢一个。 又唔系、啊，因为佢每一次嘅演绎咧，其实都唔同嘅。嗱，譬如我最近我睇佢另一套就 系、 是、猫王皮利士尼 Elvis 啊。 哦，系啊， 嗰套佢做猫王个经理人，其实呢一套佢系做得好好嘅，即系大家即系可能不妨睇一睇。猫王都做得好。 好彩你好呢句，几惊话原先个年轻嗰个做猫王个演员都俾汤汉斯 比下去 光芒抢掉了。 呢、這个即系题外话，嗰、个演员佢做猫王，啲人话个样唔似，但你睇啊，神似，即系佢捉得好准嘅，即系嗰啲即系个神韵捉得好准。嗱咁啊，讲翻一啲一个人做嘅戏先啦。咁另外一套啦，韦史密夫嗰度啦。I'm Legend 啦，香港好似叫做摩根传奇，好似 佢唔系一个人做嘅。 但佢中间佢前半节 点解唔系一个人做咧？佢好多丧尸陪佢做嘅，但系嗰丧尸唔系人啫， 系人。其实睇佢一个啦，特别系前半节咧，都系佢一个人喺度周围走，因为佢讲地球末日咗之后， 有只狗仔咯， 啊有只狗咯，就系系啦。咁另外，点解无端端有讲呢一个咧？因为阿 O 咧就介绍咗我睇，就唔系一个人啦，两个人做嘅戏 系。 就是最近是不是现在还在做紧啊？ 系啊，未啱啱上噶《命悬二千尺》。 命悬二千尺 4, 是、 啊、就是讲两个女仔 无啦啦去爬电视塔，唔好问点解佢哋无啦啦要爬嗰个咁高嘅电视塔。 唔系好简单嘅啫嘛，因为我要之前去爬山， 系 跟住咧就发生意外， 系 为咗克服呢、 這个男朋友、啊、 老公， 系老公 死咗老公，跟住咧沮丧，咁为咗咧令到佢重拾翻个信心，搵个地方爬啦。咁啊，爬个 边度跌低，边度跌翻山，咁样系嘛？ 咁成个戏咧，其实佢之前有啲演员，之后有啲演员，但系佢99%以上嘅戏份咧，都系得嗰两个女仔做晒嘅，就仲要系喺个电视塔顶， 系 即系唔知咩300米定几千米咁高，就两个喺度，一个好细嘅空间，就系得嗰两个企咗个塔顶度做咗成个戏啦。 嗯， 咁呢个又系有好多即係喺個情節上咧， 有啲荒謬係咪？你想講有啲荒謬嘅係， 係啊，荒謬嘅， 有啲反轉、反轉再反轉，咁 荒謬先係戲啊嘛！有陣時 太真太真係好驚啊，係咪？ 係啊， 太真係好驚。 咁呢個就啱睇完，都亦幾有趣嘅，幾有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好少人做一套嘅，我印象好深而都好推介嘅，就係呢一套啊，爸爸可否不要老？ 哦，安東尼·霍建斯 ，Anthony Hopkins Father。呢套戲其實由頭到尾都係 Anthony Hopkins 啦，當然係同埋佢個女啦。 嗯， 其實基本上已經睇曬，即係成個戲睇曬，就係、是、佢做。呢個一個舞台劇本嚟嘅，咁原先係，咁跟住變咗做電影啦。咁佢就係講一個失智症嘅人老咗之後，佢點樣睇個世界？咁唔係話淨係用好多客觀嘅方向話，哦佢唔記得嘢。啊，跟住佢唔記得你，或者佢唔記得咗啲事情，引發一啲意外。 係， 佢唔係用呢個方向，佢係調翻轉頭，佢真係用呢個患咗失智症嘅人，佢眼裏邊睇到啲乜嘢。 哦， 所以呢一個咧，我係好推介，因為真係會好感動。我哋成日都話，我哋用一個我哋叫做啊冇事嘅人去睇有事嘅人，但係佢呢個係真係用一個有事嘅人點樣睇翻你嘅。 嗯， 咁呢、這個用另一個角度睇咧，反而我哋先至會感受到原來佢哋隻眼裏邊嚇，原來咁樣㗎，我哋先至會懂得去點樣去幫，唔好叫做幫，係點樣同佢哋去相處。 但係睇呢部戲都攰啊，小白。 嗯， 因為咧佢有陣時用翻安東尼學件事個視點咧去睇咧，同埋用阿女個視點去睇，咁幾時咧先係？正常嘅安東尼學件事 咧， 因為 咧 佢間房咧唔同咗顏色咧，或者個層次唔同咧，就代表究竟啊幾時佢開始失智症病發啦？幾時又突然間正常翻啊？咦，小白你今日幾靚仔喎？你有兩個仔啊嘛？跟住但係有時失智症你都知道啦，即係有陣時候，小白你有小朋友嘅咩？咁從來冇喎，你冇呃人喎，咁樣即係嗰下，即係所以你睇嘅時候都個腦都係咁喐啊，要係啊， 同埋咧，即係作為一個演員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有一個嘅即係諗法嘅，好想自己孭飛，即係孭飛孭到點樣咧？就係咁樣咯，由頭到尾自己做曬，即係無論係電視又好，電視劇會比較少啲嘅，即係電視劇你好難話一個人做20个钟头，你好少可啊嘛。咁電影咧或者舞台劇都好多嘅，即係一個即係獨腳戲自己做曬佢，都有一個諗法啊。如果自己做曬，真係對自己一份嘅挑戰。 做啦， 嗯， 我幫你揾投資方，你演啦，加油！

头先讲到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无论你系几多岁，如果你都有兴趣，不妨一试搵啲嘢学下啦。英文有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照字面嘅意思去演绎，就即系话任何年纪去学嘢都唔会太迟。正正就同活到老学到老有异曲同工之妙啦。记住啦，不论你而家几多岁。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只要你找到新的兴趣、新的目标，一样可以为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奋斗，努力向前。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中秋之后仲咁热得唔得噶，钟哥？ 咩叫中秋啊？秋天嘅中间，秋天嘅中间，我琴日都讲啊。而家呢个夏天，即系而家仲似夏天过夏天，31度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跟住都喺度嘅，呢个先厉害啊嘛。 即系热得滞啊，有阵时真系觉得。 咁好似即系应验阿芭比前日定讲啊，话可能突然之间有人冻咧，跟住就冻噶啦，好奇怪噶，突然间哦冻咗咯，咁样 系咪啊？ 即系唔会有秋天过度啊。 系。即系唔会有提示俾你系 啦，冬天哦嚟咗噶啦，哦系啊嚟咗噶啦， 有啲嘢你想循序渐进都唔得。 系啊，嗱今日咧最高温度咧大约系35度啊，只系得吹微风啫。展望未来数天持续系酷热嘅，大致天晴及干燥，大家小心啲咧。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尾。重复多次啊，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尾。咁喺车公庙路回旋处去红梅谷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车多。就系车公庙路回旋处去红梅谷路方向咧，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啦，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美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封路方面，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揸车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 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二台话你知，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参加他们不同的课程。 有什么课程咁特别一定要参加先？ 我最近想参加那个是关于怎样可以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得健康那就人都健康啲啦。 吓、啊、健康饮食咪即是冇啖好食，又走油走盐走糖，乜嘢都是淡茂茂咁，又要吃唔饱、啊。咦，咪搞咯。 你有咁嘅错觉都正常嘅。其实食得健康都可以好味噶，仲有好多唔同嘅食物选择，只要揀啱食物或者循序渐进咁改变飲食习惯，就可以享受飲食嘅乐趣。同埋食得好味，食得健康。 係咪噶？你嘅意思係地区康健中心嘅課程可以教我哋煮啲健康又好味嘅菜式？ 係噶，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噶，包括保健汤水、外国风味菜肴、外出飲食貼士、控油飲食等等，仲会有营养师为你设立适合你嘅飲食餐单。 听落又唔错喎，好，就信你一次啦。跟你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做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九点零九分，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好翻啲，升三十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三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八十六点，港股 ADR 咧继续冇乜方向啊吓，咁啊都系微微跌三十点啦。不过睇翻咧新加坡嗰方面嘅港股期指咧就轻微高水嘅，咁啊一加一减应该都系平平稳稳开局啦。咁啊至于五市会系点咧，咁啊大家继续跟进咧股市嘅情况啦呗。 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郑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讲下啲篮球知识同埋篮球文化。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好啦，零手全身，当我咧第一日跟阿熊仔 Sir 学篮球。你首先会唔会界定呢个球员应该司职做啲乜嘢？嗱，我咧就唔高嘅，五尺。一寸都唔夠，當我係咁先啦 ，Isaiah Thomas 咁樣，咁啊比較身材矮小啲，會唔會真係好固定地已經要打控衞咧？又調翻轉逆向啦。今時今日，我又用字母哥嚟做比喻啊。咁高大，其實個控球能力好強，或者外線能力都可以發揮得到，或者可以喺外圍直接爆入去。其實佢係打緊一個咧小前鋒嘅角色，但佢咁高大、哦，其實有冇陣時即係啲球員去到你手上嘅時候，個定位或者你想佢打嘅位置都真係有所唔同咧？而球員又服唔服氣咧？呢、這個都可以交俾熊仔 Sir 多講少少啊，唔該。 我就覺得咧，依家其實好多運動員咧，都係俾學校或者就因為個身形咧，就綁死咗嘅。即係個位置係重要得好重要，但係咧，就由我哋一啲大人啊、教練咧，其實就要去定佢位嘅，因為佢哋有時都被動噶嘛。咁所以咧，例如一啲好高嘅球員，咁其實佢本身已經做得好稱職啦，即係可能都肯幫手定位啊，做啲高大工作。咁如果當有其他球員都可以做到佢大概工作情況下，我覺得就可以俾佢嘗試下咧，做一啲可能企翻出嚟外線做射波啊、練拍波啊、鏟籃，咁等佢有個咁嘅機會。咁當然啦， 希望都是他本身很称职做了他应该要的工作，因为到比赛都没有人做这件事那就不得的。 是 这样的。 那是熊仔，我又想多问少少。嗱，譬如咧，你去教波啦，咁旧时咧，我哋成长年代咧，就教练就话啊，啲高大嗰啲咧，就系咁射篮底啦，系咁喺个篮底嗰度进发嘅啫。所有波咧，我哋做控卫咧，就不断要学咧，喂波入去内线，喂波入去内线嘅。变咗内线球员咧，其实佢冇机会打出边嘅。如果佢喺内线咧，突然间叫做劈完之后咧，出翻去三分波射，即系三分线射波咧，咁啊教练一定闹佢噶啦。而且咧又调翻转头，啲高大嘅球员咧，啲三分准程度又真系冇咁高噶。我哋成長嘅年代，咁依家係咪又係隨住球員嘅質素，以至個訓練模式，其實高高大大，原先打籃底嗰啲都要成就解鎖啊，用開發啲三分成就出嚟咧。咁啊，交俾你又可以講多啲。 呢個問題其實好好噶，我覺得咧，依家嘅球員高大球員咧，佢哋需要做嘢咧，都已經唔係以前咁簡單，射好個籃底就已經得噶啦，因為。對方嘅進攻，即係所有嘅球隊嘅進攻嘅方法咧，都多咗啦。咁同埋工作都多咗，例如就我點樣去外圍嘅做一個掩護嘅擋啦，俾一啲射手啦。唔好講戰術先，可能一啲嘅幫手嘅一啲接波再傳送，其實都需要啲高大中鋒上嚟上面做一啲嘅咁嘅工作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唔單止一定要射籃底嘅，要射埋外圍嘅。亦都可能希望佢有產啱啊，會有傳播。其實嗰啲角色先至越嚟越重要，總之有少少替補咗呢個控球後衛嘅工作嘅。 我都覺得係啊，同埋舊時咧，大家都會忽略傳球啊，特別一啲高大嘅中鋒，我喺籃底負責攞籃板啊，或者頂位啊，或者射準少少啲擦板啊咁樣，已經好 OK 啦。但係今時今日唔係，有陣時啲中鋒咧傳波咧。其实仲叻，即系譬如用 NBA 嚟做例子，譬如祖杰啦，系咪先？大家都知道金块队啊，即系被誉为功夫熊猫嘅呢一位嘅球员咧。喂，其实佢全球嘅视野啊，或者全球嘅宽广度咧，都好阔。你自己教波入边有冇都遇到？哇，有啲中锋真系天生传波能手嚟喎，咁样咧吓。 其实好难遇到，我自己觉得系因为之前普遍咧嘅球员都冇咁嘅机会，依家开始咧慢慢。我相信多咗教練認為，其實中鋒都應該係要出嚟去做多啲面嘅工作，對於將來發展都會大啲咧個幫助。 真係要睇唔同嘅教練嘅體系嘅，即係譬如我認識熊仔上，熊仔上就好寬廣嘅，會因材施教。但有陣時有啲教練就你要跟從我嘅模式啊嘛。嗱，兩邊都係好又唔好嘅，即係。單純咁樣跟循教練嗰個模式咧，就變咗個 direction 咧好單向啊！咁就用咗教練嗰個 form， 可能嗰個成功 formula 真係可以 copy 出嚟嘅喎，係咪先？ 我覺得球員佢個前途緊要啲咯，因為你佢可能好稱職做一啲球隊工作，幫球隊贏波，但係佢始終仲細嘅階段或者係後生階段咧，俾佢有更加多嘅嘢磨練咧，將來佢去到唔同地方咧，人哋高過佢嘅情況，佢就唔使自卑啦。因为我唔紧要，我仲有其他技能，但如果唔系咧，就佢就好彷徨，球员就 系咁啊。熊仔 Sir 有好教练咯，即系因材施教，同埋可以开发球员嘅多样性咯。但有阵时唔系噶，即系有啲教练真系即系落到场，我真系。淨係單一我要贏波嘅啫，即係球員嘅叫做發展啊，或者佢嘅 develop 咧就擺後啲嘅，最緊要就係團隊增勝。咁大家 aim 嘅嘢唔同啦，咁啊，總之就我哋即係講住咁多先，今集啊，即係啲籃球文化嗰度都好多唔同嘅技巧啊，或者教練嘅角度點樣睇啊咁樣啦。咁啊，下集再同熊仔 Sir 講下啲打籃球一啲技巧啦，又去翻啲實戰嘅層面啦。咁啊，過去嗰幾集就講多啲關於戰術嘅運用啦。咁啊，實戰嘅技巧究竟係點咧？三打三籃球依家咁 hit， 又有啲咩技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咁下集再同熊仔 Sir 傾偈，唔該曬。 想豁然开朗，也需收。

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徐太喺度。早晨啊，徐太。 早晨啊，林慧。 我要恭喜你个仔仔生日，系咪咧？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系咁，我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啱啱， 咁一个人生嘅新阶段、哦， 嗯，系啊， 知唔知佢有咩目标啊？过咗三字之后， 好多目标啊，想佢结婚啦，想佢事业有成啦，哇， 咁啊系咯，仲准备发达啦，系咪？仲准备硬硬脚添， 系 真系 做阿妈嘛， 嗯，真系好啦。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有啊，阿仔啊，三十岁啦，祝你今日生日快乐。同埋咧，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啦。 最紧要就系、是，即系阿妈都系话啦，最紧要顺心顺意，佢自己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咁就最好啦。 系啊，系啊，系啊、嗯，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徐太，拜拜。 拜。 我和你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 晨光追踪31。 好啊，这个时候呢，看一看今晚呢港台电视31有些什么好节目先。早晨刘畅。 早晨 Barbie， 早晨各位。 哇，我知道你们呢今晚6:30这个节目呢，好啱我这些家长看啊。 嗯，冇错啊，呢、這个节目就系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主持人欧善怡姐姐咧，继续请嚟一啲运动嘅教练啦，教啲小朋友咧，除咗放电之外咧，就 Keep Fit 啦。同一时间，佢继续请嚟咧健康饮食注册营养师啊 Tiffany 上嚟教下大家咧，点样整一啲又好味道，但系又可以帮助咧 Keep Fit 嘅餐单。咁啊，佢今日咧就教大家整呢个牛油果朱古力奶昔啊！哇，我听到我都想食，我系大朋友。 系啊， 系啊，咁啊，好多小朋友中意食甜嘢噶嘛，咁啊食得多甜嘢又唔健康啦。但系呢个食谱咧，就佢哋就讲咧，既可以吸引到小朋友之外，亦都系帮助到好多唔同嘅身体健康嘅。咁啊，想学下嘢咧，今日傍晚六点半要睇呢个节目啦。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话小朋友 keep fit 之外咧，大人都可以煮埋一份一齐食啦。好啦，七点半咧又可以睇下个社会有唔少嘅问题咧，都可以喺呢个节目里边反映到出嚟，睇得到。 冇错，七点半钟夜晚啊，有铿锵集。咁今晚咧就同大家睇下咧，喺香港嗰啲社福机构啊，现今咧面对紧一啲乜嘢嘅困难。咁啊，好喺香港咧，即系其实全世界都系啦，因为经济咧好疲弱啦，因为疫情啦，因为各方面嘅嘢啦。咁好多社福机构咧，佢哋即系正正系呢个时候就需要佢哋出嚟啊，企出嚟啊，咁就佢哋好积极咁帮啲市民咧应对嗰啲困难。咁啊，为有需要嘅人士伸出援手，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帮人，同一时间都要人嚟帮翻佢哋，因为就系正正系经济有困难啦，大家咁一啲中小企嘅义工团体咧，佢哋筹款不足啊，近期咁好多恒常嗰啲捐款者咧，亦都因为停止咗捐钱啦，咁令到呢啲机构咧，佢哋财政压力大增啊，甚至乎佢哋要改变一啲服务提供嘅模式去面对一啲转型嘅挑战。咁究竟呢一啲香港嘅义工团体啊、社福机构啊，佢哋面对緊嗰个真正嘅困难喺边度呢？佢哋係可唔可以同埋点样转型呢？咁今晚七点半铿锵集就带大家探讨一下啦。 嗯，八点钟呢一个呢同样好好啦，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健康资讯会发放喎。 冇错，就係呢个港台抗疫健康蛋，咁当然主持人阿蛋哥啦。咁阿蛋哥呢今晚呢就会同大家睇下呢玩瑜伽。咁啊，练习瑜伽，咁啊，练习瑜伽咧，大家可能要觉得嗰啲后生仔嘅事啦，但原来唔系喎。蛋哥话咧，即系瑜伽唔系净系后生人嘅专利，老友记都非常适合噶。咁啊，但当然啦，即系老友记玩瑜伽咧，啲动作都比较复杂噶嘛。咁啊，要拣一啲合适嘅动作，同埋要接受专业嘅指导。咁即系今晚咧，蛋哥就请嚟咧专业嘅瑜伽教练啊。教下啲长者点样可以练习瑜伽，帮助身体嗰啲血液循环嘅。咁各位老友记有兴趣，今晚八点钟要睇下啦。 系啊，最后咧，今晚十点半亦都有呢个千城百味，讲乜东东咧？ 系啦，咁啊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咧，每集都带大家走入去中国内地咧唔同嘅城市嗰度，睇下当地嘅美食同埋佢哋文化嘅。咁今集咧就带大家走到去湖南啊，湖南呢个衡东呢个地方。衡东咧，佢哋就用当地土生土长嘅食材，用翻佢哋嘅土法烹调嘅手法，就煮佢哋呢个衡东土菜啊。 嗯，听到都觉得舐舐你啊！咁我哋今晚呢一于咧睇住港台电视31，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咁另外咧，你可以打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下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饼店 Crostini 全线结业，在手机通讯平台设立苦主群组的 Andy 表示，至今首个群组满额大约500多人，另设的第二个群组亦有200多人。Andy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苦主群组平均买了200多张饼券，涉及大约6000元。他说已经向消委会求助。他引述消委会说，如果是现金交易就无法帮助，如果是用信用卡过数就可以向信用卡公司提出可否追讨。另外，协助有关饼店工友的饮食业职工总会权益总干事招冠聪在同一节目说，正協助大約30名兼職員工，主要是拖欠8月和9月的工資，至於長工就9月未出糧。國家主席習近平轉抵薩馬爾罕，開始對烏茲別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

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呢？好嘅唔靓，丑嘅靓，讲嘢要好小心。我哋好惊开口中，所以说话唔可以乱讲。好似生日愿望，我哋唔可以讲出口。个个都话讲咗出口，你嘅愿。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呢？好嘅唔靓，丑嘅靓，讲嘢要好小心。我哋好惊开口中，所以说话唔可以乱讲。好似生日愿望，我哋唔可以讲出口。个个都话讲咗出口，你嘅愿望就唔会成真。留意一下，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佢同你讲生日愿望系身体健康、世界和平，你就知道生日愿望真系唔可以讲出口。讲咗出口真系唔会灵。佢冇讲出口嘅生日愿望灵唔灵，就只系得佢自己知。究竟我哋系相信讲出口嘅嘢会成真，还是成真嘅嘢唔可以讲出口呢？如果相信讲出口嘅嘢系会变成事实，我哋怕乜嘢讲啫？多多都可以讲。过年嘅时候经常同人讲恭喜你发财，但系有几多个听完呢句说话之后真系会发咗财？可能我哋潜意识里边知道讲咗出嚟嘅嘢唔会灵验嘅，所以系咁讲。如果讲出嚟嘅嘢一定会变成事实，过年就唔会同人讲恭喜你发财，一定系先同自己讲恭喜自己发财啦。讲完之后会变成事实，点会同你讲先啊？好嘅嘢，我哋唔相信讲出口会变成事实，但系诅咒人或者闹人嘅嘢，我哋又会经常讲。讲嘅时候仲会好确信闹人嘅说话必定会成真。你见人哋闹交嘅时候，几咁恶毒嘅说话都会讲出嚟，而且眼神系非常坚定，确信佢讲嘅每一个字必定会喺对方身上应验，你就知道真系坚信讲出嚟嘅嘢系会成真。如果照呢个逻辑，即系话我哋讲好嘅嘢唔会变成事实，但是讲衰的东西就会成真。好的不靓，丑的靓。我经常怀疑有些人喜欢什么都放在心里不讲出来，到底是因为他不善于同人沟通，还是怕些东西说出来不会成真？如果是这样，什么都讲出来的人，他们的人生应该不会太畅顺，因为全部都讲出来，全部都不会变成事实，人生道路一定好崎岖。正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讲嘢唔好讲到咁尽。到底冇讲出口嗰半句系想讲好嘅嘢，还是想讲唔好嘅嘢呢？如果想讲唔好嘅嘢，讲出口会灵验，梗系唔好讲啦。如果讲好嘅嘢，对方又会觉得都唔会灵，讲出嚟即系废话。唔好讲，言多必失，所以交钱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声。不过现今世代喺互联网平台讲嘢唔去到尽，人哋又点会俾个 like？ 咪住先，明明系为咗要人哋喜欢我，所以我要讲少啲嘢。而家系为咗人哋 like 我，我要讲多啲嘢，仲要有咁尽讲咁尽，咁应该讲定唔讲？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删照，留下我快乐是好，着是那是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哭也未放 过偶尔受了惊，于是才遗忘本性。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今日嘅飲食圖鑑啊，想同大家講下啲卡路里。所謂嘅卡路里咧，咁啊喺邊一種嘅食物嘅範疇入面咧，就係呢一個嘅車仔麵。 可唔可以播歌啊？ 点解咧？ 忘记他， 忘记他。车仔面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 我都系。 嗱，先唔好理嗰啲卡路里先。我平时如果食车仔面咧，我有几个餸系铁胆嚟嘅。首先我自己中意食河粉啦。 嗯，我哋讲紧呢个料啊，我以为你讲紧嗰啲餸。 哦，餸同料都讲。 嗯， 餸同料都讲嘅。河粉我会咁样嗌啦，河粉啦，跟住加腩汁啦，我通常都会咁嗌。然后咧，我会中意食鱿鱼。豬大腸同埋牛肚，跟住係啦，腩汁加咗啦，同埋呢個多辣椒，我嗰碗車仔麵就會咁食。 我同你唔同， 你係點啊？ 油麵， 油麵， 腩汁啦，即係呢個都係正路。 腩汁咧，你加咗之後真係好食好多。 但係個餡咧，即係嗰啲餸咧，就同你唔同啦。 係點啊？點啊？ 豬紅， 豬紅， 魚蛋， 魚蛋， 豬皮。 豬皮 呢三個咧，我就即係三個是但揀一個啦。 係 咁通常都好少話三個都要曬嘅。 你係一個餸嘅咋出最面？ 哦，唔 係 唔係，咁呢、這個呢即係三 哦呢三款哦呢三個其中揀一個先。 另一個咧就睇下佢有冇芝士腸。 芝士腸。 如果冇咧就紅腸，即係總之係腸類，我就想會叫一個嘅。 係 咁另外一個咧，睇下嗰間有冇。有啲咧就中意有冬菇嘅，有啲就冇嘅。 係喎，冬菇真係唔係間間有。 唔係間間有嘅，即係但係當然啦。你食得出嗰只冬菇都係你叻仔啦， 即 係佢都要係即係一撇嘢咁樣，但係佢話冬菇我未信咯。 咁啊係嘅，冬菇我都覺得佢車仔麵冬菇佢好似炆咗好耐咁嘅感覺。 係啊係啊，同埋有一份菜啦，即係當然健康啲，加兩條菜咁嗰啲。 係啊，菜通常佢點都會搭一兩條先嘅。 係啦係啦， 就睇下你會唔會另外 再嗌咁樣咯。 係啦，好啦。咁我同鐘哥呢兩碗嘅車仔麵咧，嗰個卡路里係幾多？你慢慢拆解一下。好。首先咧，其實我哋淨係講面款啊，有譬如係即食面啊、河粉、米粉、粗面、幼面。鐘哥頭先嗰個係 油面， 係油面。好啦，油面咧，咁就係我哋一份份 最好最健康應該係米粉嘅。 最健康咧嗱，米粉唔係喎， 啊 米粉都300卡路里喎。 咁咩比米粉更健康？ 啊，对唔住，你啱你啱，系米粉，因为我睇咗米线 哦， 系啦，米粉咧系229个卡路里，咁、另外咧米线咧就300个卡路里。嗱、其实最我讲最健康嗰几款啦、因为太多啦，最健康咧分别咧就系米粉啦，另外咧就系乌冬。 嗯， 乌冬同米粉原来个卡路里咧系差唔多嘅啫。 所以我以为乌冬会系高嘅， 我都以为乌冬系高、原来乌冬都健康嘅、跟住咧就系幼面，幼面都系健康嘅。咁如果你话再其次啲嘅，咪就系、粗面啊或者米线啊。 你嗰只河粉、 我嗰个河粉咧， 应该系最中伏噶。 又唔系最中伏嘅、最中伏都系即食面，即食面同埋油面，即食面油面、就可以就唔好嗌啦。 嗯，但我次次都是叫油面嘛，所以我咪话忘记他， 忘记他啦。好啦，咁另外咧一啲餸方面咧，猪红啦，猪红其实都是叫健康嘅，因为猪红个卡路里咧其实都低嘅， 低啲嘅。 以一份份嚟讲咧，佢大概都是30个卡路里嘅啫，咁所以都是 OK 嘅。嗱，冬菇又是 OK 嘅。冬菇嗰個卡路里咧，其实比猪红嚟讲咧仲少。 冬菇冇问题啊， 冬菇冇问题啊， 个汁又。 睿智，所以其实你见到中哥咧，其实拣几款咧，都系算系偏向健康嘅。咁、我觉得系，同埋要菜啦，菜又系健康噶啦，咁样。咁如果你话我自己头先所选择嗰一啲咧，即系唔系好健康嗰啲啊，咩鱿鱼啊或者猪大肠，猪大肠系最唔健康 嘅。系啦， 其实我都知嘅，不过猪大肠唔知点解食落去嘅时候，梗系。覺得有幾香，啲老水豬大腸啦，咁呢個就真係冇辦法忍啦。 你仲要如果你中意食豬大腸咧，你要揀間你信得過嘅， 係啦，冇錯。如果唔係就真係食埋咩啦，唉嗰啲。好啦，咁我頭先 食埋啲汁啫， 所揀嗰個豬大腸啦，同埋揀呢一個嘅牛腩啊嗰啲咧，其實呢兩樣咧都係非常之唔健康，因為呢兩樣嗰個嘅高脂個陷阱咧，其實都幾大啊嚇。咁都玩下手，其實你一份都285個卡路里。其实随时我嗰碗咧都凑够800几至1000个卡路里， 系噶，有一日噶啦， 系啊， 即系你一日嗰个摄取量又差唔多又 冇错啊，咁就当然系唔理想啦。 嗯、 好啦，咁另外头先钟哥所讲嗰个红肠咧，其实佢一份嗰个嘅卡路里就系150个卡路里，其实以一个加工食物嚟讲咧，当然都算系多啦。不过因为钟哥头先识得配搭咧，例如系头先你有提过鱼蛋啦，鱼蛋都系属于低卡嘅。咁另外冬菇啊，頭先提及過嘅豬紅呢啲咧都係 O K 嘅。咁所以如果下次咧，譬如我嗌嘅時候咧，我應該就將嗰個牛腩 cut 咗佢。牛腩唔要，咁我起碼咧就有一個咧就健康咗先。咁但係換咩？如果我都中意食牛嘅，可以換牛拍葉。牛拍葉嗰個嘅叫做脂肪方面咧，咁就只係70個卡路里嘅啫，以一份嚟計，咁所以都係可以接受嘅。 但是你由於 cut 咗個牛腩啦，所以你怕冇咗陣味，你叫佢俾翻多啲腩汁，其實味係一樣， 都係一樣嘅。但係起碼冇食埋嗰啲先，咁可能菜方面咧又會再加翻多啲，咁樣呢一碗嘅車仔面咧，咁就可以即係叫做健康少少。其實有啲健康啲嘅，例如係白魚蛋啊、蟹柳，蟹柳其實都係健康嘅。仲有就係譬如蟹子丸都唔算。特別唔健康，即係中規中矩60几啊！如果你話要健康啲嘅丸類咧，其實頭先講過係魚蛋啦，以及牛丸，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嘅。咁啊呢啲妻仔面就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嗱，中哥頭先最唔健康嗰款咧就係豬皮啦。豬皮都差唔多300个卡路里嘅。 皮即係皮嘅嗰個部分都係會 都 係 會比較濕滯嘅。 豬皮啊，雞皮啊， 係啦。不過食咗嘅話，咁你咪第二餐食翻少啲。咁心理上會健康啲咯。 係咯， 係啊，妻仔面好食嘅，大家今日晏晝不妨諗一諗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成日话捉住夏天嘅尾巴， 系啊？点啊？ 咁其实今日就唔系话捉住夏天嘅尾巴， 捉住咩咧？ 捉住中秋嘅尾巴。 啊，仲有条尾巴咩？ 大家争取少少时间咁样，因为咧，相信大家如果要食月饼。差唔多啦， 应该食过啦啩， 食过啦，咁但系未必食得晒啊嘛。我哋今朝听你讲咧，就话开始有咩啊？有啲餐厅就会用月饼嘅馅， 唔系馅添啊，圆过其实，佢将个月汤开始旧，即系一嚿嚿咁样咯。 我哋做咩咧？即系你知啦，即系食唔晒咯。 系啊，但系你知唔知嗰个菜咧系有少少惊噶？我见到系一个饭堂嘅嗰啲几餸饭嘅其中一味餸嚟嘅，有个名堂，但我已经唔好记得叫咩名啦。 唔系大学嗰啲啊嘛？ 差唔多啦。 因为最初我听咧就系大学里边嘅饭堂， 系啊， 循环再用啲莲蓉啊嘛。 唔系净系莲蓉添啊，我见嗰幅相系圆个月饼，你睇得出系半个切开咗半个，然后炒番茄。 好新啊！好新手 啊！真系啊！ 啲味撞埋一齐，你咪唔觉咯。 番茄酸啊嘛， 酸啊嘛。嗱，咁今次咧就想讲下，如果大家一盒月饼里边通常有两个组合啦， 嗯， 月饼罐， 嗯， 同埋个月饼， 系 啊呢两个地方。咁如果大家食得晒，咁啊当然即系鼓励大家食晒佢，唔好浪费啦。食唔晒咁点算咧？可以捐出去嘅，咁、但系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嘅。咁因为有啲地方咧就会回收月饼罐， 嗯， 有啲地方咧就回收月饼， 嗯， 咁呢两样嘢都即系鼓励大家做啦。 系， 咁如果回收月饼罐嘅话咧，可以随便几时都得。咁、因为佢都系一个死物咁样， 系啊系啊，都等得嘅。 系啦，但系如果食物咧，即系譬如月饼咧，大家如果都系啊，我想趁住少少时间都仲有地方回收嘅话咧、麻烦大家喺回收之前。睇清楚究竟佢嘅食用日期有冇過到先，因為呢個咧好多朋友們啊，我過咗中秋食唔曬去回收，但係咧就冇留意嗰個食用日期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係想即係啲嘢唔好浪費嘅話，特別係食物都要睇下嗰個健康先。如果過咗期嘅話咧，可能就未必係啱用啦。 係啊，我自己都有留意咧。譬如依家坊間都好多月餅咧，就係話冇防腐劑。係 啊， 係 啊，係啊，係。 係啦，咁嗰啲就更加要盡快處理啦。咁、如果係有防腐劑嗰啲咧，通常都會有一個即係標籤，就寫咗幾多日子之前要食曬，或者幾時就要過期啦咁樣。咁呢個就留意一下啦。同埋咧，我都有留意咧，我自己屋企個屋苑咧，下低咧呢排就多咗好多大嘅紙皮箱，就寫住話咧係月餅罐回收 罐啦， 係啦。月饼罐，咁嗰啲咧亦都系写明话咧，即系收集咗啲月饼罐之后咧，就会将佢拎去相关嘅一啲环保团体或者一啲月饼罐回收计划咁样。咁呢个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同埋我见到咧，都有一啲咧，即系其次嘅东西就系、是。例如是话咧，可以某一啲商铺咧，如果你响应呢一个嘅月饼罐回收，又有优惠啦，即系可以换翻一啲冲凉嘅东西啊，咁样。 有啲就可能甚至乎有免费一个钟嘅泊车啦。 系啊，即系睇下 咁样 咧。系啦系啦，睇下自己边一区方便，同埋真系做得到嘅，咁我觉得都唔系难事嚟嘅。如果你话真系屋企有好多人送礼，有好多月饼罐嘅话咧，即系不妨都可以即系搵个朋友仔一齐啦，即系同你将啲月饼罐回收咗佢啦。 系啊， 现时室外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44%啊！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